時間是未來，地點在宇宙，在黑暗無窮盡的宇宙當中，有幾位全宇宙最偉大的冒險科學家正駕駛著紅色的瑞星號太空母艦飛翔緊，他們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來的朋友了。不過人人都叫他們做曬低全面體的。 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體，我是 Sunny， 我是 Tasku， 我是馬仔， Hello， 我是廣坦不打。 是今個禮拜排第一的居然是哆啦 A 夢，大雄之南極凍冰冰大冒險。 喂，好像有人說手都暈開，即看了那麼多集呢，終於這集叫做可以榮登第一位。我未看不過 哦，那不是，那他之前林保全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那 套不同啊，是明白明白。 咁啊，嗰度有死人加咗嘛？点 系啦，天时地利人和嘛。同埋我会咁觉得啊， 会唔会系场次多啲啊？ 场次呢套都唔少嘅，而家二百几场，系 咯，系亦都 佢唔系好似以前咁场次好少嘅啫嘛。 系啊系啊，其实系噶，以前啊叫小人化学，而家叫中。 咁今次系咪个本身都多啲场数啦？咁我谂系咪？ 嗯。 咁嗱，咁另一套同佢打对台，今个礼拜就系 Emoji 大冒险啦。咁其实喂，一般又好少。喂，點會一套日本動畫輸俾啊？呢套係咪迪士尼啊？都 係呢套係 Sony 啊，係咪係啊 ？Sony 啊 ，Sony 啊，啊 Sony 哥倫比亞嘅，即係 Sony and Sony Digital 啊，係啊，冇錯。 OK， 咁啊，好少話即係鬼佬動畫輸俾日本動畫嘅。如果同一個禮拜嘅話就係咁啊，竟然啊，真係今次啊，係咩咧？係咪因為有呢個麥明書喺度做配音，所以輸咗咧？ 咁 嘅之前啊，麦明诗仲有呢个林晓峰 嘅 喎， 林晓峰 OK 嘅，系林晓峰系嗰只顶三，反而男主角系边个咧？男主角系边个？男主角边个配？ 郑伊健咯，我估系嘛？ 哇，就系伊健，唔知 会唔会啊？唔知啊，唔会配旧屎系嘛？郑伊健 唔系啊，冇啊，佢得三个人讲嘢啫嘛，啲屎嗰啲冇乜出声嘅，系啊，佢揾我配都冇人，系啊，其他啲 角色呢个我打睇咗啊， 睇咗睇咗啦，我上八组啊嘛，我梗系有睇呢套。 诶，无论好睇与否都要讲讲啦，系啦， 呢个可以一阵讲啦。 好， 系咁啊。第一位啊，叮当啦，系嘛？唔系 ，sorry， 而家改咗名，系电影《哆啦 A 梦大雄之南极冻冰冰大冒险》。第二就系《Emoji 大冒险》啦。咁第三系咩咧？ 《星际特工：千星之城》啊，而家 系都仲有保留住，不过就接近都一百八十几场嘅，都仲保留翻，系啦。 哦、香港票房就好差啦，香港票房估未必过到一千万，其实系好大镬啊！ 哦，咁其实都系北望内地噶啦，因为其实北美都唔算话好好噶， 都炒炒地 啊。咁全球都，咁事实佢真系唔系一套特工路线啊嘛。如果你咁入场，你会失望系好正常噶，系啊。冇听我哋讲过先入场就濑嘢啦，系。OK， 好，第四位。 系邓寇克大人 都，邓寇克都仲有一百五十几场，咁啊当然都有一定嘅支持啊， 冇错， 嗯，好，系第五啊，蜘蛛侠强势回归， 系一百场到，接住， 哦，即系都破咗呢个名咯，我觉得系， 佢六千过咗六千万啦，系啊，即系呢套啊， 破咗呢个名嘅意思系咩咧？即系叫真强势回归啊，濑嘢嘅电影， 系叫真咩回归啊，多到死 啊，系即系 Q 人啊， 回归啊死啊， 系啊，一回归嗰啲都濑嘢啊。呢套 OK 噶， 回歸又要嚇，翻歸又要嚇，咁今次呢套唔使翻歸，係仲幾好添。好，第六位呢套先至勁氣啊， 係戰軍大業。 哇！但係佢場次又唔少多咗，六啊七場係嘛？ 係啊，係 係 啊， 係啦。 即係香港 咩點做嘅咧？呢套一陣講唔講嘅呢套？ 可以講下喎，我覺得，因為嗱，你即係唔講意識，其實睇畫面 OK 嘅，其實 係啊係啊，唔係咁悶添。 咁啊，簡短講下啦，陣間 簡短講啦， 係咯，即係都想知實質點啊嘛，因為都今次有香港導演啊嘛，係 啦，冇錯， 係咯，好啦，咁啊第七位，喂呢套都好似都 OK 係咪？都算唔算咧？一百二十幾場係， 係沙海四十七米， 沙海四十七米，咁係有冇怪雞嘅咧？呢套就係正常 怪 魚片， 即係鯊魚就二十米長啫，就我啊覺得又唔算話好誇張咗佢，咁啊但 係大白鯊啦，係咯，但係冇高化變形啊，或者咬斷即係啲鎖鏈之類咁。 係啊，冇話成個咩嗰個閃燈頭台咬眼咁樣，冇呢啲嘢嘅。咁但係咧，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就鯊海四十七米就鯊魚出得頭尾唔夠三分鐘嘅。 嚇，係 啦，其實 唔係啩？ 係。 唔夠三分鐘。 咁樣 肯定，肯定講完。 呢 個 呢度 想 唔想講下咧？有呢度 呢個重點講啦，我話曬呢個禮拜，我 講下 反轉。 我唔得嘅， 我 開 頭計啊，我咪咯， 一陣講啦，而家唔使講咁多住啦。係第八位， 係猿人侵華戰。 星 空巨 星空巨戰係仲保留喺有八十場啦，接近係啦， 係咁啊， 仲有 第九 啊，第九係 嚇反斗車王三啊， 係啊， 係都得四廿七嘅， 係啦，咁啊仲有一套動畫喎，第十都 係呢、這個壞蛋掌門人三，啲場次快多啲喎， 係有五啊五，咁但係都 OK 啦，係啦，即係叫做耐啦，話始終呢啲都少少， 四千七百幾萬啊，玩到 咁啊，反而原子殺機啊縮到啊係咪第十一位係得翻三廿七，真係慘 係啦。 咁但係咧都仲險勝喺度生氣喎，第十二位嘅 係姊妹玉蒲團啊、黑寡婦嗰度 係啦，即係講佢哋夜晚開 B 啊，請一個舞男嚟跳舞，點知隊都死咗，跟住講佢哋嗰啲之後點樣毀屍滅跡嘅故事係咪係我冇 錯 係 冇錯， 我冇搞笑嘅係搞笑嘅 搞笑嘅，但係咧我其實佢唔係今個禮拜先上嘅，佢係上個禮拜上咗啦。咁上個禮拜我可以仲冇睇，係啊，今個禮拜補翻睇，其實我覺得係好睇嘅。如果你出去睇 Hanover， 即係嗰個叫咩《最爆伴郎團》，或者嗰 啲 戰輪啊，咩 Party 無限期嗰類叫少少戰，就最後又講下啲姊妹情啊嗰啲咧，佢 OK。咁咧入面其實黑寡婦咧做得係好特別嘅，即係佢又真係完全冇咗個包袱，就真係做翻一個幾中女嘅。佢又嗰個選議員咁、 okay. 又搞搞笑笑咁，咁但係我覺得又真係唔差，係啦，係全場笑嘅，好多笑位，香港人識笑，咁同埋都佢又冇話去到咁盡，好鹹濕咁又唔係㗎，咁但係都有啲藏戲嘅，係但係佢唔止，最後唔止都係個 twist 㗎，佢唔止淨係咁簡單叫隻鴨㗎，係啦，即係最後有漏橋，幾過癮， 有啲嘢嘅， 係有啲嘢嘅，係啦，好一睇。 咁啊，好啦，第十三都仲有一套，琴日其實因為優先嘅嘢咧，就係、是《軍艦島》啊。 係啦，呢個禮八月即係呢個禮拜四先上。 下星期先做嘅，所以你話如果佢得幾場咁嚟講，佢十三位都叫做都有人睇啊。係韓國片嚟嘅，雖然係講《軍艦島》，係即係《軍艦島》其實喺日本嘅辦到 well 嘅。我驚大家睇完《占士邦》以為《軍艦島》喺香港隔離。係，佢係由香港搭到船去《軍艦島》嘅，記唔記得嗰次？咁又唔係喺日本嘅，其實好有趣嘅一個，其實一個廢棄咗嗰個設施，咁上面其實曾幾何時都係有一啲村啊，即係意思嗰啲屋村咁嘅，即係其實一都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嚟嘅，好科幻嘅、那個，即係個設定好科幻，但係現實嘅，係啊，咁呢個位下個禮拜先同大家講啦，呢個係啦，好啦，第十四位仲有係今日其實上嘅戲真係唔少嘅，呢個都係新戲， 唔係上，因為十七號先上優先啫。咁但係咧呢套咧今年黑馬嚟嘅，應該係啦，因為我睇咗啦，好好睇， 出 賣 宮女， 冇， 原來未做㗎，我以為上咗添，我優 先 話 ，OK， 咁唔怪得得幾場啦，係啦， 但係事實係好睇嘅，係啦， 好睇嘅， 好好睇， 有咩咁佢咪要？又要講兩句咧，唔多都 唔係我快，因為未上啊，快咯。但係就我覺得個題材 即係有咩看點啦，係啦，係啦。 係啦，個題材 都仲有一套新上，就係要睇到十六位嘅《黑金叛徒》係咪呢套啊？係 啊係啊，咁呢個禮拜上 係 啦，真係 係啊。呢個新上哇，係嘗試好少啊，係啦。有冇睇嘅咧？ 你有啲教父嘅感覺嘅，其實佢入邊有。 咁應該咪好戲嚟？ 有戲味，即係佢啲劇情都扭上扭，幾男人戲嚟嘅。系啦系啦，唔系弯女仔睇嘅，系啦，即系佢其实讲个洗黑钱嘅人点样临时托孤一个外人，即系喺街撞喺酒吧撞到嘅啫。但系嗰个人咧，最后就真系帮到佢，就秘密 托孤，即系真系摆低咗个细路嗰只。 佢系要洗黑钱，佢啊俾人嚟搞，咁佢就要佢唔走咧，佢即系唔揾政治庇护，佢就全家都死噶。咁佢周围嗰啲手下都系俾人监视住，其实暗地里。即表面幫佢，其實佢自己好慘嘅。咁佢唯一就係靠酒吧入面嗰一剎那就俾嗰啲秘密信息一個你講一個陌生人嘅。咁陌生人又收到喎。咁啊真係配合佢，最後真係成功幫佢救到屋企人，但佢自己又死咗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幾扭巧嘅，即係不過幾得嘅啦。係啦，係幾得嘅套戲。 因為見到有悟空傳嘅，唔通又係優先嘅？見到十三咪得 郭子健嗰套咯，佢我再上，好嚟緊上， 即係下個禮拜做咁啊。 係啦，冇錯。 O K O K， 即系呢度优先嘅啫。O、okay, K 好，嗱咁啊，其实想上都唔少，仲有冇？仲有冇？哇，好多 咁多戏冇咯，冇。 睇到咩无名女孩系咩噶？ 唔知有套咩咩第几？ 又系得一场咧、 哦。我谂就优先咯，呢啲唔知咩。 法文嘅系啦，我唔系呢度上咗好耐嘅啦，原来七月睇，我哋都唔知啫，系好嘢。好啦，咁有冇仲有冇？系啦，差唔多啦，仲有啲再新上嘅、嗯， 有冇？ 应该冇啦，系嘛？好，好，好。好咁啊，系啦，咁以上啊系香港嘅观众以佢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参考嘅，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嚟开始讲戏啊，咁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 好啦，咁系咪讲咗套《Emoji 大冒险》先呢？ 冇错，咁啊《Emoji 就即系正如就即系其实我觉得条大桥咧，佢真系睇到我觉得又即系可以睇系 Angry Birds 咁嘅。即係 Angry Birds 又係即係部隻 game 好受歡迎，咁好簡單啫嘛 Angry Birds 咁幾粒嘢飛，咁我見到拍到套戲，咁之前其實我都評過正嘅 Angry Birds， 起碼幾好睇啦，係唔係好神，但係就起碼娛樂性夠，咁我想食呢條橋咯。咁佢其實個大朗就我就第一失望就你俾我去玩咧，就形象化咗啲表情符號啊嘛，大家都知啦。咁但我估咧，佢進入咗手機世界啊嘛，咁我理解佢梗係要玩手機硬件入邊嘅世界噶。嗰啲先好玩啊嘛，即係你有啲電子零件啊，咁嗰啲有啲電路會走啊，跟住又會有好多散熱啊，又去到個啊電話個風扇或者可能啲液晶體啊，又可能有唔同 version 嘅 upgrade 你有個 memory， 咁你有呢啲即係配合個手機入面啲硬件，就我覺得個變化會大啲，但佢就可能唔知係咪 budget 定還是覺得唉嗰啲好煩，有排玩，佢就形象化就淨係形象化咗個手機個桌面嘅啫。即係你佢個手機世界就係一個桌面嘅世界，咁而求其到咧，你個一開個封面，即係個桌面，你咪係一格格嘅 apps 嘅咧。佢個世界就等於嗰啲 apps 咧，就只不過一個正方形，但係就喺佢哋嘅世界就係、是上帝視點望住個手機個嗰啲 apps 咯。咁而佢哋嘅世界就係住咗喺入邊，咁一棟棟嘅建築物咧就係、是、正式嘅，即係譬如 YouTube。咁佢係紅色㗎嘛，咁紅色嘅一個正方體嘅建築物，咁嗰啲細細粒嘅表情啊，或者有第二啲佢有啲咩電腦病毒啊，佢有啲呢即係當係嗰啲佢叫機械人又叫喪屍機械人，你當係啲維持秩序嘅佢嗰啲人啦、啊、咁就咁樣喺度出出入入行入去啲 apps 咁佢又真係咁樣行嘅啫，門都冇，即係穿透咗嗰個顏色嘅牆入到去就係有啲世界啦，咁世界呢佢好叫做啲創意位又叫擺到，但就其實係零創意嘅。譬如 YouTube 咧入到去就好多熒光幕，好多片喺度播緊，咁啊好虛幻嘅，即係嗰啲熒光幕又會飄來飄去啊，有啲片係咁喺度喐咁樣。跟住喺入邊仲 sell 緊咧 PPAP， 即係呢套戲入邊係有 exactly PPAP 嗰個阿大叔啊，係啦，阿北國太郎喺度咁樣跳咁樣，咁玩呢個嘅。咁第二highlight 就係 Facebook。咁啊，藍色啦，一棟大廈入咗去就見到好多啲相飛來飛去，跟住就講佢咧有啲工場就係咁印緊啲 like 嘅，即 like 嗰啲手勢嗰、那個笑臉，咁喺度一好似即係成間工廠喺度製造啲 like 咁樣，可能即係串緊佢啦 out like 咁啊，咁啊跟 Instagram 都有嘅，咁叫做正式 highlight 咧就係、是、呢三個啊，咁另外仲有個唱歌嘅軟聽歌嘅軟件，我就冇用，所以我唔識啊 J 字頭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全民都出名噶，即係外國好多人用聽歌， 係啦，係啦。 咁其實呢幾個啫，其餘咧都係啲蒙查查嘅 apps， 就唔係sell 緊即係指定某啲 apps 嘅，除咗就 WeChat， 咁所以我都有啲阿美有啲覺得奇怪，點解一套荷里活片啦，即係雖然哥倫比亞啦，即係 Sony 買咗啦，咁但係就點解要 sell WeChat 咧？我唔信外國人會用 WeChat 咯，咁佢就真係 WeChat 係 highlight。 咁佢冇 QQ 已經好好噶啦， 咁唔知道手機有 QQ 嘅，手機冇 QQ 啫。 有 QQ apps 噶嘛？有噶。 有。 我咁啊唔知道。咁佢總之有 WeChat。 太空都有，點會冇啫？係咪？ 系啊，啱啱啊，即系太空站都话 QQ 啊， 系咯， 咁啊 WeChat， 咁啊 WeChat 就真系嘛，咁多嗱托赖系冇号狗嘅，即系起码冇号狗听歌，咁啊有 WeChat 咁啊得啦，咁啊而另外咧就仲就最主要佢个 emoji 其实来自咩咧？佢来自梗系你总要有个社交软件噶嘛。咁你一係 WhatsApp 啊，一係就第二啲啊，即係你我唔知道有啲咩，譬如 Line 咁之類，但佢都冇，佢自己嗰、那個即係來自佢屋企，佢自己住緊嗰間建築物咧，嗰、那個 logo 咧其實就係自己創作嘅啫，即係你當係話係啲程式軟件嘅啫， 即 係 Facebook 都冇嘅。 Facebook 有，佢唔係來自 Facebook 啦。呢、這個 emoji 照計係咪當 WhatsApp 啦？咁佢但係就唔係佢個 logo 唔係 WhatsApp 嚟，即係唔知係咪傾唔掂數贊助定咩？咁啊一個好簡單咁樣，咁樣係啦，所以就唔知嘅，拉都冇，連拉嗰啲公仔都冇出過。咁反而 Facebook 就有 Facebook 個 logo 嘅，直接見到係啦、，YouTube 都見到係啦，咁 Google 都見到嚇。咁類似咁呢度啊咁講，咁啊大橋就咁樣周圍行咯，咁佢就即係一個 emoji 要歷險嘅故事，咁咩叫歷險咧？佢哋要出走，佢哋唔想甘心困喺個手機程式，而呢個係講緊麥明詩啊，得唔得？咁啦，咁啊男主角咧其實佢係想醫病，點解醫病咧？因為咧佢特別啲，佢發覺自己咧佢唔係一個 JPEG 嚟嘅，其實佢一個 GIF， 佢會變嘅，咁咧喺佢嘅世界咧就唔應該有人會變嘅。即係譬如我係少年，我一世都笑嘅，佢一路行都係笑，講嘢都係笑，啊啊，死咗飯未啊咁樣嘅。如果唔開心嘅，成世都唔開心嘅，我唔做咩咁樣嘅。咁因為佢係 emoji 嚟噶嘛，咁佢係佢個樣係囧樣，佢一世都囧樣，佢嘅性格都係囧嘅。咁呢個設定，咁佢當然入邊唔係借全部得啲少年婆啊，佢有煙仔啦，有嚿屎啦，你見有惡魔啊，咁嚿屎真係屎啊，成嚿屎，喂，唔好走埋嚟，好臭啊你咁。 係啊，小雲嗰啲樣嗰嚿好嘛，你講啊 嘛。 係。係啊，冇錯，有嚿屎，有啲有啲。系啦， 我以为系雪糕嚟 啦。咁你可以拣话软雪糕得噶，即系软雪糕， 软 雪糕都得。咁啊，变咗佢咁，但系佢特别啲，佢又讲佢唔知点解，突然之间佢都唔知嘅自己，突然之间就当阿娜，即系因为佢有个主人世界，主人世界即系个手机个机主。咁其实佢哋抬头看咧，就等于个望翻出嚟现实嘅，即系佢个世界系咁嘅个设定啦。即系嗰啲 image， 如果抬头望，你会望到喺个 mon 度望到个天花板，就现实嘅天花板。咁当然现实佢都系 CG 画嘅。咁啊，现实世界就系个男仔，咁个男仔讲佢都靓少少靓仔，不过几胆怯嘅，又唔算好宅，但系都宅嘅。咁啊，嗰个中意咗个女仔，但系唔敢表白咁样。即系例如现实嘅大招系咁。咁 竟然有讲嗰个现实世界嘅故事。 有噶，有少少啦，有名有成啊，都有少少戏嘅。咁跟住個現實世界就係話表白唔敢表白，咁啊整咗封地當表白嘅，又唔係情信嘅，即係打咗啲字咯，想聲又唔敢聲，最後 delete 咗嘅，咁啊有條咁樣嘅伏線。咁二來就講佢曾經想聲個 emoji 就開心嘅，就俾嗰條即係佢對佢個對象啦，上邊啲聲完就聲咗男主角啦原本。咁佢個世界就話，如果當個主人撳你聲咧，佢就會當係上咗好多格格嘅發射台嘅。咁當你一撳完，入邊個指揮就話：喂，正啊，選咗你啊！今日食咩咩咩出場嘅又係你，咩 number one like 咁啊！跟住嗰只 like 就好開心，咁有個電腦 scan 咗佢個樣，咁然後即係咁樣 scan 咗一次，即係當佢又唔會唔見咗，仍然喺個世界企咗個台度。 哦，即係 scan 佢個樣嘅啫。 係啦，咁啊當出咗嚟界啫。冇錯，咁但係男主角第一次，因為男主角佢叫做佢入邊其實個樣係負面嘅，佢個情緒咧，即係佢阿爸阿媽，佢有阿爸阿媽㗎，一樣樣嘅，但係就叫佢有少少騷，係啊，佢有阿爸阿媽嘅，即係佢個世界有阿爸阿媽㗎，嚿屎都有阿爸阿媽嘅，咁樣大隻啲咁啊，當大佬咁樣嗰啲，咁啊一家人咁樣，但係一樣樣嘅大部分，咁啊阿爸阿媽佢又屬於叫囧，佢又唔係叫囧樣，係叫即係嗰啲。唔好煩我嗰啲咁樣，即係少少燥底樣嘅。但我唔知個情緒係點解釋。咁佢原本都咁樣嘅。咁男主角就撳錯掣 send 咗呢個。咁但係咧，佢就大家 scan 佢嗰下去變啊，佢變咗啲奇形怪狀樣，即係冇出現過嘅 emoji 嘅，得唔得？咁跟住啲人就覺得佢有問題，哇咁啊上曬紅燈，扁扁咁樣喺程式界就覺得你係崩，咁啊跟住 drop 咗佢就研究咁之類，結框啦咁樣，咁佢又要逃出去，驚咩唔知咁樣，跟住又驚俾人解剖啊咁嗰啲啦，即係有啲懶係驚險，咁最後佢又出走嘅，咁出走之餘咧，咁阿爸阿媽後邊又追佢啦，咁啊跟住就咁佢就一咁佢出何謂出走？佢一走出咗嗰棟建築物咧，其實就去咗個界面嘅世界咯。咁啊界面嘅世界，例如就個上帝視點望落去就一啲好正正方。方嘅高樓大廈，佢側邊嗰啲 apps 與 apps 之間嗰啲位置就當係條街，咁佢就喺度行嚟行去，咁連嗰條街嘅設定都冇嘅，即係冇嘢嘅，正式咁樣，咁佢就總之喺一啲咁樣五顏六色嘅正方形嗰度走嚟走去，當歷險噶啦 ，OK 冇 design， 咁啊開頭走啊，梗係咩啦？開頭啊偷走啦，後屘知道啊派嗰啲殭屍嚟當啲程式啦，機械嚟嘅就追佢咁樣，咁佢就走嚟走去，咁走去邊咧？咁第一就梗要收風，點樣醫自己？咁收風咧就話要去一啲咧叫做嗰啲叫咩鬼嘅程式，即係嗰啲叫做非正常授權下載嘅程式。咁佢個設定入咗去就係啲酒吧，咁啊啲 VVVAT 啦，嗰啲人全部變 晒金毛，有啲怪兽啊，又成咁样，点知好似啲野生活嗰啲蒲野店咁样感觉。咁然后喺入边就见到个黑客女主角就系麦明斯啊。咁佢系饰演一个圆形嘅演武池女仔嚟嘅。咁但系最后咧，我呢度串桥啊，最后就佢戴顶冷帽咁样就串串地咁样嘅。咁但系后屘咧掹咗顶冷帽咧，原来佢就系演武池入边嗰个小公主。即係公主嗰、那個即係嗰個演武池嘅，係啦，即係咁即係當佢有公主病咁樣，咁佢又唔中意自己個外形，所以嬲住自己之餘，佢其實成日想出走。咁出走咩意思咧？佢又唔再想去呢個程式啊！我個情況就似 Matrix 啊，係咪 Simon 啊？我叫我要 set me free， 咁 set me free 點何為出走咧？佢要走去 Dropbox 嗱，當佢入到 Dropbox 而又開到個密碼，過咗個防火牆咧，佢就可以上去雲端。咁佢喺佢哋嘅程式嘅世界咧，個雲端就好似烏托邦咁樣，上面喺啲雲上面生活，啲人好開心啦、啊。咁啊，全部啲人喺上面，哇，好共世界共融，好大同咁啊，哇，即係好光明嘅城市咁樣嘅。咁呢個就係個條大橋啦。咁試過兩個咪就出走咯。咁出走中間呢個過程好悶嘅，厭悶啦，又冇橋啦，冇想像力啦。咁啊，同呢個 Inside Out 就爭好遠嘅。即係如果 Inside Out 十分。咁佢就係 0.34 分嘅啫，咁啊，哇，已經係咁瞓㗎啦。咁我全場就冇僆仔笑過，呢套戲就同反斗車王接近嘅，係即係啞著無聲，啲僆仔睇到靜曬，即係冇辦法。跟住又踢凳啊，又好唔專心啊，咁樣之類。咁跟住就咁啊，歷險位咁啊，阿爸阿媽跟出去嘛，後屘穿咯，就話原來阿爸其實佢遺傳咗，我不嬲都變得面，咁喺度變咯。咁原來佢就話佢其實佢又冇講話自己係接嚟嘅，但係我嘅理解係接咯，即係 GIF 接嘅檔，咁佢嗰啲係 JPEG 檔，我其實就唔係 JPEG 檔，咁所以有得變咯，咁樣類似咁樣咯，冇乜嘢。咁跟住佢最後就真係去咗雲端咯，但係就我其實我瞓咗嘅。咁 你去咗雲端啦， 係嘛？你我唔知道最後有啲原因，佢哋又放棄咗唔去雲端。我唔係好知嘅，即係中間呢位真係口門啊！但我估又係領悟到，又係要掛住阿爸媽嗰啲啦，又或者我要知我自己係咁就咁啦，我要接受自己，我好似係有啲咁嘅信息啦。中間煙煙悶悶，我就唔係好理噶啦。咁終於最後佢就決定有得去雲端，去唔去嘅，咁啊翻翻落嚟。咁但係嗰只大怪獸嚟啦，同埋係一條大橋，大橋就個男主即係個男仔手機主人覺得。個演武池怪咗嘛，佢就覺得壞啦個手機，佢就打咗電話去 Apple 啦，佢又真係見到 Apple 噶，咁然後就話佢整，咁啊整咧就話不嬲，佢哋程式界就響曬紅燈嘩哇整手機啊，主人點解死啦，鏟殺我哋啊，全部死啊，咁啊世界末日啦咁樣，於是又話決定入邊諗計，就令到個主人唔會整手機，咁啊想咁樣做啲笑位，但係就完全冇笑嘅，咁但係同期咧，咁啊佢哋個 point 就話不如殺咗啊呢個演武池，即係嗰個會變嘅人，咁啊。即係佢意思係喺入邊啊，喺個圓圈入邊殺咗佢。係啊，即係殺咗佢，捉咗佢 ，eliminate 咗佢。咁啊變咗，如果冇bug咧，主人咪唔會整電話咯。咁於是佢個 point 就捉佢咯。咁最後咧，曾經有個位咧就辣興咗啊主人嘅。主人覺得呢個 apps 有問題，佢就 delete 咗個 apps。咁 delete 咗 apps 咧喺手機嘅世界咧，原來就哇咁啊，裂開咗嗰啲嘢程式，跟住就跌咗落個垃圾缸度。即係一個好似啲將軍澳堆填區咁樣啦，咁就當然 CG 啦。咁喺個垃圾堆度，嗰個又識到班人，咁最後又救佢出嚟。咁喺個即係 recycle bin 喺個程式入邊嗰個叫資源回收箱，桶又走出嚟，又走到去 dropbox 咁樣之類啦，係啦，我都恰咗幾嘢啦。咁最後就有隻大怪獸出咗嚟，即係大怪獸好離譜嘅。嗰啲機械人就你當係平時好似演煙霧咁大啦，但係當佢叫做最後終極禁制合體啊咁樣，咁佢哋真係合體嘛？成扎大怪獸合埋一齊咯，咁合咗係咩嚟咧？就係、是、一隻大怪獸嘅成大咗100倍，但係一模一樣。 哦， 得啦，咁你好戲嘅啫。咁啊，終極 boss 你都唔設計，就咁將隻嘢陪大。咁啊，跟住咁啊，著曬紅燈咁啊，又喺度伸啲，佢可以伸長隻手捉啲程式嘅。咁最後咧，咁 kick 啦，咁啊嗰個公主咧就原本有得去 job boss， 咁但係就佢後屘都唔去，因為佢後屘講佢自己原來真係中意咗男主角。咁啊，決定翻嚟，咁佢又一日黑客嚟噶嘛，咁啊，跟住黐咗埋去就搞咗佢，整咗啲電腦程式變咗個掣。咁呢度有少少之前有啲笑位串翻，就話佢有個匪首啊嘛，只匪首佢當佢啲下巴朋友，就跟住佢歷險嘅。咁只匪首就話有個缺點，就建制一撳，因為佢哋手，咁啊手咧見到任何掣都撳，包括 係啊，手痕嘅，包括啲掣就唔應該撳，叫佢唔好撳，唔好撳，佢都撳咗，咁跟住搞到自己自爆咁之類。咁啊，跟住整咗個掣，咁最後就啊想撳嗰下撳唔到，咁啊跟住啊臨死啊兩個男女主角連埋老豆老母後屘都嚟埋嘅，臨飛捉到要 delete 嗰下啦，阿肥手又出翻嚟，見到個掣撳一撳咁啊死咗，佢係大佬。咁啊炸死咗，咁跟住后屘又结骨啦，咁啊又夜晚，咁啊做啲冇钱咩？咁同期咧就系啦，因为阿男主角预咗自己死啦，临死咧佢就话横掂死啦，我不如就犯规啦，因为佢又讲过软件世界就唔可以自己 send message 嘅，咁但系佢就喺个垃圾桶喺个堆填区揾到个封情信，咁就自己打咗啲字，最后自己自把自为 send 咗俾嗰条女，咁条女收到，咁调翻转咧，咁条女收到就冧喎。主動揾翻啊男主角，咁男主角哦咁啊，即係兩個叫拍拖嘅，咁男主角好開心，跟住後屘睇翻嚇，原來呢個 message 令到我哋一齊啊，咁啊跟住就咁、我唔 delete 咯，呢個 message 我想 keep 一世啊，咁就 即係個真正戲名出現啦，手機空靈啊， 係啦，咁就係咁啦。 如果你部手機識咁啊，真係有鬼啊，大佬。 可以講 佢，我覺得係佢套落去套得唔好啊。 系， 唔系呢啲嘢本身系狂偷住，佢跟住自己喺度咁整，我觉得有问题喺后边。 一来啦，二来佢都冇想象力嘅，即系套戏我成日觉得你呢啲 sell 想象力噶嘛，即系你一啲我哋手机世界鬼唔知咩，鬼唔知演会词咩，咁你摆落去你要摆得好生动，你要谂噶嘛，咁你唔系即系直观咁，你 hea 到个界面就咁啲建筑物正方形，咁喺度行啊，咁你咁完全冇设计嘅，咁入边好多嘢都系冇啊，咁同埋佢有个好结构问题就系、是，佢哋冇表情好多嘢都，男主角。而嚴格嚟講都冇，佢會變，但係佢都係講緊要跳舞變先變到嚴嘅。咁佢成日都係一個表情就喺度講嘢咯。咁你好怪啊，即係因為佢啲演武前冇表情，冇得變化，佢笑緊要笑 咯。如果係咁， 係啦，咁你 我覺得真 係佢係啦，你啲僆仔唔睇唔，我冇話大人啊，僆仔都覺得呆咁做乜嘢喺度喐嚟喐去嗱咁樣。 喂，咁你講咗咁耐，我唔聽到你講阿林曉峰嘅。 林曉峰就係個肥手。系啊，我就不过佢都系， 就系肥晒， 系啦，佢喺入边就叫做 QQ 笑笑，有啲下巴位咯，咁其实都冇乜见 到。咁我旧屎咧，旧屎咧， 旧屎旧屎其实出一出嘅啫，其实唔 highlight 嘅，所以我连边个配音都唔知道。系啊系啊，主要就系公主、肥手同埋男主角，咁佢老豆老母都喺后边跟住，咁都有嚟。 屎有冇特征噶？臭唔臭噶？ 旧屎要臭噶，喺度有啲笑位话唔好走埋你啊咁样。咁 佢 見 到佢嗰啲有個水龍頭同啲狗啊咁嗰啲係唔係 嗰啲係過場咯，喺度喺啲 過場 大環境廣場又有啲笑位咁咯。咁係啦，就唔係跟住 好多 character 咁，但係全部都係即係唔重要嘅。 係啊，唔重要。其他 佢根本係溝，即係佢溝唔埋嘅，就係佢整咗個樣擺入去，嗰啲人喺度做啦。我覺得 其實佢大可以好似阿小丸子咁，佢成班係同學咁，咪多咗啲人做咯。 係啦，我又覺得你唔使去講一個出走故事嘛，因為你話走去 job boss 就等於去雲端，你呢啲即係 我以為佢係好似阿麥兜啊嗰啲咁嘅，係唔係嘅？ 係啊， 變咗鬼咯！臨尾我覺得佢自己傻咗 咁樣就 如果佢傻咗，啲嘢都唔合理啊！佢自己。 其實佢應該講佢哋自己唔知道，佢自己係一個手機嘅世界。佢對佢嚟講，個世界係正常嘅。咁好似咁樣會可以玩到嘢。係 啊，好玩，好玩啲。 即係你 Angry Bird 會唔會知道自己其實係個 game 啊？ 咁你阿死侍係唯一一個超級英雄知道自己係漫畫嚟㗎嘛？係 啊，佢會對住四面講嘢㗎嘛。 系咯，即系如果你自己知道自己其实系个，其实呢个你唔系常玩会好睇嘅，你系要好得先得嘅。你好似嗰度 LEGO 第一集咁就做到咯。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穿到穿得好靓咁要。系。 好穿得好靓，咁你其实呢个唔易处理嘅。如果佢简简单单翻嚟做个用呢啲公仔做个戏咧，我反而觉得会赢嘅呢出嘢。如果佢搞到咁咧，如果咁嘅濑嘢咧，就佢自己攞嚟。anyway 啦，咁唔知有冇人中意睇啦，系啦，可能或者有人都 OK 嘅，系啦，咁啊，不过不打就不推荐啦，可能真系睇翻啊叮当好啲啦， 差唔多啦，睇叮当， 系差唔多啦，喂，唔好讲咁耐啦，呢出又唔系真系咁好睇，系快啲讲睇到， 好啦，咁啊之后系咪讲下呢个沙海47米啊？ 咁啊睇完 Emuji 啊，真系好单啊，个人啲情绪都低落咗，咁啊梗系即刻执翻套喂沙海，我望落去啊，迟啲一日一景。系啦，我系咪一人？我系二人啦，即系吹喇都知啊，两姊妹啦，即系有两个女仔应该话，咁跌咗个笼度啊，谂住玩足个集噶嘛，哇！呢啲戏正啦，咁同埋之前有套叫《绝命狂沙》， 吓、啊，即系嗰个咩沙海22小时啊，即系意思咧喺咩22个钟喺个沙滩咧就咁望住个岸底游唔到，游唔到翻去。哇！一条鲨鱼啫嘛，虽然最后条鲨鱼就有超人力啦， 啲蟹兽 系啦，成个嗰啲位灯塔都咬啦，系啦，好睇噶嘛。咁呢套我好大期望，哇！点知我真系睇完，其实 仲濑 我可以系啊，濑嘢个伏位就伏过 Emuji 嘅，因为 Emuji 大家都谂住最后 啊，原来花言旧事啊。 系啦，你 Emuji 你讲到尾都话系卡通片，我有个体谅，系咪先？唉，算啦，我唔识睇啫，我大人，而小朋友觉得好睇，我都欣慰啦。咁但系呢套咧又真系谂住，唉，都俾翻少少嘢我啊，都系零嘅阴公。咁啊嗱，佢死位喺边？ 鲨鱼都少先离谱啊！ 系啦，死位就沙海47米，其实佢又冇改错名嘅，佢话沙海47米嘛。咁佢个重点其实系沙海嘛，佢唔系个鲨鱼啊。所以佢影个海影足2个钟唔合理喎、啊，佢冇错，佢条鲨鱼咧出场3分钟嘅啫，咁但系佢营造有鲨鱼喺度噶，我喺度噶，但系我唔见。 哦，即系冇出，我明白。 系啦，冇出就系啱嘅，就足2个钟嘅。系啦，情况就似我话呢间鬼屋有鬼，咁我咪影间屋喺入边玩2个钟戏，但系只鬼最后先出。 唔系讲鬼。 系啦，咁你又唔可以入佢话你出。佢改錯名，咁所以但係你要有個 mindset， 佢唔係個籠一跌咗落去，攞七條鯊魚圍住喺入面點樣鬥智走出嚟，冇依啲。咁咧、曾經有個 shot 最後啊，去到 ending 㗎啦嚇，係、啊、上到嚟發覺好黑，跟住中間兩個好無助，攬埋一嚿瓜就有眼燈又著翻，一照發覺原來側邊3-4条鯊魚圍住佢，但就順時針方向轉嘅，我覺得有少少似騎緊，即好似嗰啲音樂盒咁樣喺度轉咁樣，咁有個咁樣嘅驚險所謂，咁啊咁啊揭屍蒂你哇好多鯊魚啊咁樣，跟住有啲抱咁樣，跟然後就唔知點樣，咁我陣間先穿個結局啦，咁樣咁叫做呢一幕叫最多鯊魚，平時見咧就曾經近少少見就見到佢一條好大嘅鯊魚就遊過個籠，咁啊佢又話係20米長。嘅大白鲨，咁我覺得20米長合理啊，有啲20几米嘅，系、啦，咁即系冇誇張化嘅大白鲨，咁大白鲨就都有咬人噶啦，咁當然有食人嘅入邊，咁佢但系咧佢好遲先食第一個人嘅，咁佢食第一個人當然唔係嗰兩個女主角啦，咁就足我睇一食完我睇表啦，就足1个钟头又60几分钟，但系套戲唔長噶，套戲90零分钟嘅啫，即系佢差唔多咧1/3過咗佢先死第一個人嘅啫。咁你諗下啦， 哇咁精彩 呀，係啦，咁松個位喺邊呢，佢就真係呢頭10分鐘就叫做基本感情交代背景交代，就女主角就叫咁識咗兩個陌生男仔，不過幾靚仔，就帶佢出海睇鯊魚， 都仲未落水嘅，即係搞啊大 輪，係頭10分鐘，咁10分鐘冇落都合理啊，咁你都有少少性格，係啦，設定建立啊，都知道嗰條女係咩背景，咁原來佢有咩失戀嘅，個家兩姊妹嚟嘅，原來咁個家姐又叫做 aggressive 啲嘅，放蕩啲嘅，但係就對個妹都好嘅，個妹就保守啲，同埋個妹冇潛過水嘅，家姐潛過水嘅咁樣。咁你有啲咁樣嘅背景，咁啊夠料啦，落海啦。咁啊10分鐘其實都落咗海，我覺得唔係死罪嘅，咁啊當你煲緊套嘢咁咯。咁但係當一落海咧， 警訊都用咗10分鐘先至掟個光雜物啦，係咪？ 係啦，咁啊一落海咧就意外出啦，就意外就梗係見到啲鯊魚咁啊，好 amazing 咁啦。跟住意外出咧就係嗰條纜斷啦，條鏈。其實佢係冇講點斷嘅，總之勁谷呢個主觀視點就影住個龍嘅啫。突然之間，因嗱佢哋潛咗落水啦，佢又唔係話咬住氧氣樽嗰只嘅，佢係戴 mask 嗰只嘅，即係意思一個大嘅狀態空衣嗰啲罩咧。咁、 哦、 所以入邊咧，佢係 個大頭罩。 冇錯，佢入邊啲水咧，當佢入咗落去呼曬氣，啲水降低咗咧，佢係入邊有 walkie talkie， 佢係有表情嘅，亦做到戲嘅，同埋講到嘢嘅。O.K. 佢入面係冇水嘅 ，O.K. 咁呢個設定，咁啊跟住就喂個視點睇住佢做，哦做乜事有怪聲啊？哇！咁跟住就個籠就落啦，咁佢又冇解釋上面究竟咩事斷咗，定還是冧咗咁之類。咁但係佢又講話個支架，因為個籠跌咗落個底咧，上面扣住佢個支架都跟住科魯落嚟。咁其中一個 Chris 咧，即係嗰個 crisis 位就係個碌支架揼落去個籠度嘅。咁啊，爭啲揼即係插到佢哋，咁啊，但係後屘冇啦，當然。咁但係揼咗個籠咧，就有個第一個要解決嘅嘢啦。佢捐唔到出去，佢就封嗰嚿鐵咧，扎住咗個出口，佢開唔到閘。咁佢就點樣出去咧？最後即係咪其中一個叫落咗去啦，開始有危機啦。咁啊，知道自己要諗辦法啦。咁啊，第一就話個 walkie 冇聲。 就一定要游翻上上翻上 水高啲先可以接通到。咁但係上面係鯊魚喎，好多鯊魚咁啊，照計下已經 high 低咗。 但係佢船上面冇影嘅咩？冇影翻。 喂冇由頭冇影過啦。當佢出事之後，嘅船由頭冇影過。 即係 佢 咁咪講個班仔做咩？班仔有冇落過水？ 係班仔最後又講佢有開頭，我以為話話，梗係講佢玩咩海盜啊，或者俾人哋夾咗，咁唔係啊，原來隻船一直喺佢上面嘅啫。咁佢有做求救救援措施嘅，咁我讲啦。咁啊，第一个死就系、是、死其中一个男仔落嚟，咁就俾鲨鱼咬死咗嘅。咁样，即系你当系咁啦。咁第二个求救措施就抌啲氧气樽落嚟。咁当然抌你未必抌到咁正，喺佢正常方。咁佢咪要游出去攞啲氧气樽，因为佢唔够氧气啦嘛。咁啊变咗就 点速度？ 佢其中一个第一个解决方法就系佢要除晒衫，除埋嗰个水肺同埋嗰个氧气筒。佢就救條罅咧，嗰條女咁啊，唔係好大波， 跌咗出去， 喺條罅度跌出去，跌完出去就即刻著翻衫，著翻個氧氣樽，然後喺上面咧就用鋼鋼，又唔知點樣就拱開咗個嚿鐵，咁佢就成功開到個閘啦。咁之後佢就可以自由出入噶啦。咁但係當佢你做呢啲位嘅啦，出啊出到去，哇咁啊呢啲手手腳腳喺度喐嚟喐去，只鯊魚嘅有啲主觀鏡又好似望住佢哋咁樣。咁最後啊，永遠啊，最後除埋嚿鐵啦，開翻個閘，淋入去嗰下，哇！只鯊魚就出嚟啦。咁一啖咬就啱啱咬正個嗰、那個、對門，嘭咁啊對門就閂翻，咁、那個女仔冇事。嗱咁呢度叫定義出咗十秒咯。咁嗱類似咁樣出嘅鏡頭，就我諗只鯊魚出咗都唔多噶，我俾多佢兩三分鐘，即係都出俾咗佢三四次嘅啫出咗。咁即係每嘢十秒計，佢都係最多一分鐘到。咁之後就到 ending 嗰場咯。咁 ending 嗰場咧，總之佢講佢無端端。就因為要攞氧氣筒，咁啊出咗氧氣筒啊！嗰陣時男主角死，即係叫做男主角啦，死咗啦已經。咁跟住個家姐識潛水嘛，咁啊梗係家姐出去啦。咁啊最後終於臨攞氧氣筒嗰陣，我終於揾到攞到啦！咁啊擰住，我鯊魚出嚟一啖就噬咗，就出血。咁啊我哋觀眾理解梗係死埋啦，係咪先？咁但係最後咧就話，但係臨出血嗰下就將個氧氣筒拱前咗。就喺個籠度拱前咗少少，咁啊變咗佢咧隻手啊攞唔到個氧氣筒，但係佢就可以唔知點樣又攞啲嘢撩，係啊攞咗支魚槍射個魚槍，跟住就勾佢，即係勾佢，最後就攞到氧氣筒，佢咪換氧氣裝。 攞到你嗰個阿妹？ 個妹喺個籠度，因為佢唔敢出去嘛。咁啊家姐係死咗啦，你嘅我嘅理解。咁啊換咗氧氣筒啊喺度轉下轉下之後，突然間發覺收到聲，突然之間。个妹就话：救我啊，救我啊！哎呀，你未死咩？嗱，咁啊，第一就咁嘅情况，佢未死都奇怪啦。咁原来就话佢咬完佢一啖流晒血，但系佢又挣脱咗，佢而家匿咗喺个海底个窿度。你快啲过嚟救我啦！咁于是啊， 即系个家姐传过嚟嘅个 系啦，个 walkie talkie 系啦。咁因为佢有啊嘛，佢换咗氧气咁有翻气啦，啲水落翻嚟咁佢咪听到。咁于是啊，引佢又要走出去，咁走出去咧一轮惊险镜头，但系又唔见咗条鲨鱼，冇搞佢。咁于是咁样见到家姐， 家姐食咗啊，其实啲血系只鲨鱼嘅。 咁啊，家姐就见到有影嘅，只脚就成忽肉冇咗，啲血系咁变咗，即好似雾化咁啊，系咁出，咁就发觉唔掂啊，唔掂啊，唔掂啊，做乜啫？咁呢度其中一个交代啦，嗱喺潜水嘅角度啊，佢喺47米咧，理论上佢就唔可以直接游上去嘅，如果直接游上去咧，佢有机会爆肺，有机会嗰啲叫减压症咧，佢个血入边咧就会脑中风， 系快， 咁呢样真嘅，系啦，要减压嘅，即系要上到去可能20米又要停5分钟，10米停5分钟，咁佢正常就梗系冇所谓啦。如果你有氧气，但系而家有鲨鱼嘛，咁你有鲨鱼照计，咁啊停5分钟咪死紧咁啊，仲要流血咁样，咁于是就揽住架车一支箭咁冲，咁其中一个位就冲到20秒咧，就眼瞪就着翻咁啊，见到一群鲨鱼围住转，咁但系咁样状态。佢一支箭好驚好驚嘅狀態，一嘢搣埋啊！下一秒鐘咧，佢哋兩個成功上咗水，得唔得？咁但係上水咧，哇！咁啊，原來側邊啲鯊魚已經啲鰭咧係咁圍住住啦。咁上水見到嘅，見到隻船嘅， 咁游上去你先。 就係啊，就咁一支箭。咁嗱，你唔好理合唔合理先，我真係再解釋。跟住咁樣上到水咁，見到男主角咁啊，男主角死一個咁啊，仲有個咁嘅拋個水泡俾佢。咁於是哇，啲鯊魚又喺度游，喺度咬嚟咬去，咁最後就梗係好驚險，嚟到個船邊，含匕首佢掹佢上嚟啩。最後家姐隻血都已經冇咗佛噶啦，成功拉咗上岸。第二到個妹一拉上嚟啩，成隻鯊魚終於見過樣啦，咁啊飛出嚟咁好似海豚咁啊，凌空就揦嘢咬揦咗家姐大髀，成啊唔係阿妹個大髀，成隻妹就扯咗落水。得唔得？咁我諗住計嗌個妹遮埋啦，咁啊救到家姐咪完咁到你。點樣個妹落到水嗰度咧，出咗秘技，唔知乜話，即係落滲瓶啊 ，One Piece 滲瓶嘅秘技，唔知底掌攻擊一個底掌壓得落啊鯊魚個鼻哥度，咁啊鯊魚擘大咗放口，得唔得？咁佢就成 佢塞住個鼻哥窿係咪？你 塞住個鼻哥窿，擘大咗嘴。 但我見到佢有啲招式嘅， 邊個 腮度唞气噶喎。 类似系啦，唔知佢有啲招式嘅，即系睇佢只手唔知点样喐一喐，一嘢一落个鼻哥窿度咁样嘅。咁跟住最屘放咗口，跟住再出翻水面 ，Help me 咁啊！但系成海都血噶啦。跟住后屘再抛水泡，咁最后咧成功上到水。咁啊，兩個隻腳都撕開曬，咁滯流曬血，咁啊做緊急救，咁啊每做兩個啊姊妹同心揾隻手揸住隻手，兩個就喺度，終於得救啊！咁之餘，咁發覺揸揸下隻手咧，隻手有血，咁因為個女主角講佢喺個籠下邊就已經受傷，就流血嘅，不嬲都有講。咁佢後屘發覺望住自己隻手啲血咧開始飄啊，飄向天喎。咁但係而家明喺現實嘅喎，即係喺個艇上面喎。咁然後慢慢個電個畫面就 dissolve 啦。咁原來咧所有嘢都係幻覺。O K， 由佢個家姐死咗嗰下咧，佢換咗個氧氣筒之後咧，佢都一直喺個籠下邊冇走過。得唔得？所有嘢都係幻覺。 即係咩意思咧？即係佢有冇攞到個氧氣筒咧？其實 有攞氧氣筒，因為咧佢曾經有個之前都唔係暗示有個明示位。佢話潛水嘅人如果喺水底入面換氧氣樽吸氧氣咧，多過唔知兩個鐘咧，就有機會產生幻覺嘅。佢曾經咁講過，咁、 哦、 所以佢個 point 就咁樣。咁佢一直原來就係匿咗喺個籠度，一直就喺度，做乜喺度吸緊？咁原來頭先經歷嗰半個鐘高潮位咧，包括點樣又出去啊，又揾佢個家姐啊，揭跨。咁但係就即係個男朋友死嗰啲係真事啊。咁啊，嗰啲全部都係幻覺。咁而佢自己咧就已經個氧氣剩翻三分鐘啦，即係新嘅氧氣筒剩翻三分鐘。咁諗住死嗰下咧，咁啊著燈就見到啲海外巡邏隊咧，原來潛咗落去救佢。咁啊完啦，故事講完。 哦，咁用都 OK， 我以為你話佢其實佢哋都冇去過潛水，原來屋企發生 事。咁啊冇咁誇 張。浴缸浸吞啊！佢屋企嘅浴缸冚曬頭暈咗發毛啊！ 佢瞓著咗，有邊人冚親我頭啊？ 咁啊類似咁啦。 啱啱食緊魚翅啊！你明唔明啊？係。係食緊魚翅撈飯咁咪咁咯，係咪？所以 想 食曬魚報仇咯，係嘛？ 咪成套戏就即系啲惊险位好闷嘅，因为一来估到啦，二来又成日刻意逼观众，明明话有鲨鱼又冇鲨鱼，冇鲨鱼又冇鲨鱼，冇鲨鱼都系冇鲨鱼，咁啊最后都唔见有只鲨鱼，咁啊系 ending 嗰几场咬两嘢咁样，咁同埋如果你即系识潜水，你觉得好白痴咯，即系啲狗啊，同埋佢用到咧有第二次系讲佢个男主角跌跳落去咧，咪死咗个男主角，佢死落去就为咗要带个降缆俾佢嘅，佢有个后备降缆。俾佢扣實咧，佢就上面可以再搞佢上嚟。咁、哦、佢最後死咗嘛，男主角，但係佢就出咗去就執到個籃，扣到咁啊諗住扯咗上嚟。點解扯扯下咧條籃又斷？咁咧要二斷，即係斷兩次，即係一次就本身條籃斷，到救嗰條籃又斷。咁你呢個咁樣嘅設計咪好 係巧合啊？ 係啊， 佢 又斷又冇解釋。 一個中國嘅遊樂設施，你唔覺得唔合理㗎？會好合理㗎。 咁啱嘅，系 咯，佢冇讲嘅，原来讲我去咗中国旅行嘅，你原来系嘛？系，系，佢去咗南中国海系嘛？嗰度系。 咁啊，嗰两个家姐就你问我，其实有一个都还可以一个样，但系就唔系劲身材。 哦，呢啲唔重要噶啦，已经。 个女又唔得噶啦，即系你睇女就失望嘅又系。有啦，咁啊，一兜样样咁咯，黑掹掹咁样。 系咁嘅呢出嘢 ，OK。咁唔知啊，之前啲人都有啲期望噶呢出，以为 我都期望， 好嘢咁就。 Okay. 就有鲨鱼有女啊，仲有两个嘛，以为得咯。 系，下次去食鱼翅啊。好，咁啊，咁啊， 跟住就呢、這个礼拜两套新戏上都失望啦。咁我好啲，我啊礼拜五晚就即系都有邀请啦。咁啊睇咗套《优先场》，咁啊就话咧被誉为咧今个暑期咧，其实大家留意啊，今个暑期咧成个大数，即系意思成个暑期票房咧都差嘅。即係呢個情況喺國內都係，香港都係，台灣都係。咁主要一啲人賴就話今個暑期上嘅戲嘅戲碼咧好弱，即係包括荷里活片都係。咁事實係而家都係即係整體都萎縮嘅個票房。咁咧呢套就話今個暑假叫七月八月上嘅戲咧，最有機會跑出有兩大黑馬，一套就係國內已經好爆啦，印度片嘅，之前我都講過啦，打死不離三父女。咁不過八月24先上。咁另外原來仲有呢套泰國片出。貓特工隊，咁因為點解咧？佢喺泰國已經還掃咗泰國票房冠軍嘅啦，贏埋上當年人妖打排球，咁啊泰國本土票房第一位， 本土片啊，即係意思講緊泰國嘅泰國本土片，咁啊唔計荷里活片啦，咁啊泰國又係荷里活片贏曬啦，咁啊變咗有話題啦，咁啊我啊咁知道咁樣嘅背景啊入場睇啦，都期待嘅，因為咧我自從譬如睇完呢個叫做《戀愛訂花》，咁我覺得個泰國導演而家都幾有風格嘅，咁另外有套《容易受傷的男人》，咁啊幾興喜劇，都似以前嗰啲咩最佳選友啊嗰類。咁但係個感覺啊，泰國啲啦，即係泰國感。 佢唔緊要，咁呢套未正式講嘅我哋。 冇錯，咁呢套正就正在 好睇嘅地方。 好睇啦，我睇完就好 amazing， 拍曬手掌。第一咧，佢好簡單條橋就講出貓嘅，但係拍到好緊張刺激嘅。但係佢緊張唔係搞笑喎，嗱呢套係我強調唔係搞笑片嚟㗎，即係雖然佢都有啲誇張嘅情節嘅，即係你睇到好鮮明嘅。即係入面有啲角色可能係有錢仔啊，有個啊，即係喊啊，成日喊嘅女仔。咁但係佢成套係好認真嘅，佢認真出貓。咁而嗰條出貓橋咧，某程度上係 work 嘅。咁所以啲人就話，自從呢套戲講完咧，應該會有啲可能出開貓嘅人咧，會發覺就以後冇得咁出啦，得唔得？咁啊條橋就到正式做先再講啦。 唔係即係你意思，佢嗰個出貓方法又唔係 得㗎 work 㗎，係啊，唔係超現實㗎，係 work 嘅，但係就係好大陣仗嘅，即係唔係咁簡單。純粹一啲裝置咁樣，唔係嘅，係要 佢 係要跨人員，係啦，跨角度嘅。 咪就係話咩誒？因為佢係同即係全世界同一個時間考，但係同一個時間係指都係七點鐘，但係唔係世界時間七點鐘，係你個地區嘅七點鐘啊嘛。咁佢咪可以利用嗰個時差嚟咁樣即係考先嗰個。 佢玩通訊咯， 係啦係啦，講嗰個答案俾呢個。哦，即係未考試嗰啲人聽就係咁啫嘛。 係啊，但係問題咁你又要去，因為佢困住咯。你其實你計翻個時差，佢得四個鐘嘅啫。但係你考都要考四個鐘嘛。你佢又要諗條橋，你點樣喺個考試市場入邊發到通訊？咁同埋佢要考條橋就你考緊㗎嘛，你點樣可以將啲答案傳做出嚟，咁係有啲橋嘅，咁啊再講啦嚇，咁啊稍微詳細先講，咁好睇在就其實冇乜成本嘅，其實佢咁即係好睇在就啲角色入面佢啲對話好精啦，咁同埋剪得好睇，咁佢好多時都係講咗個策略，然後就先到個過程，咁但係佢中間唔悶嘅，佢唔會係又去做一次。即係以往有啲戲就咁噶嘛，你有啲咩大陰謀，譬如你要打劫某樣嘢，咁你梗係紙上談兵講咗俾觀眾了解，然後到實際畫面，咁但係你梗係會有啲重複感覺。佢攞得好嘅，佢當然就因為去到執行，佢梗係有啲意外啦。咁但係執行意外之餘，佢又加咗啲嘢，係有啲層次嘅變化，個劇本寫得好嘅。咁二來佢套戲其實重點講咧，其實係真係講人性嘅，佢係講緊即係出貓的定義，或者出貓的原則咯。咁我出貓啫，但係其實我係只不過俾答案人哋啫嘛，即係嚴格嚟講， 其實佢唔係佢自己幫嘢出貓，佢係幫人出貓。 係啦，咁、那個博嘢位喺邊咧？ 嗰啲頂槍嗰啲。 係啦，而且係啦，冇錯。咁當中亦都有一個男主角，最後就即係有啲變化嘅，佢個心路歷程。咁其實佢係講呢啲多過真係講出貓，即係我覺得出貓個過程佢都處理得好嘅。 咁 但係 我想問下佢個年齡層，佢係講緊中學啊定大學啊咩？ 入緊 GCE， 即係等於如果以前嘅中五啦，佢又唔係中七喎，即係嗰個年紀嘅啫。 咁即係都係啲中學生咁啦。 係啦係啦，即係高中學生。 演員啲樣得唔得？ 我 OK， 肯定啱㗎，即係小鮮肉嚟嘅全部都。咁我女主角就又唔係靚，但係又識做戲嘅。咁另外有個叫靚啲， okay. 不過就大波啲，不過就唔係好識做戲，咁啊襯住咁樣咯。咁另外兩個男主角小鮮肉咁樣嚟講，係啦。其實上心點講，好笑，佢有啲笑位係好笑，即係笑中有淚嗰只嘅，因為佢成套戲個氛圍好認真嘅，即係好有 mission 咁去。 即係啲女唔係得成介紹嚟啊嘛。 聽你話咩？ 啲女咪得成介紹嚟嘅， 唔 係啊， 唔係， 你話嘢啦，即係啲女睇得下嘅都 OK。 其實唔差㗎，你而家好多泰國片啲女都唔差嘅。 咁我想問下啦，咁佢有冇配音㗎？你想 有？冇，我睇嗰場冇。 冇配音，因為有啲泰國戲係配音㗎。 會㗎，有機會㗎，但係唔知啊，正常唔知有冇。我睇嗰場，因為我優先嘅啫，唔敢講。 OK， 明白。 咁總之全場係笑到趴街嘅，因為佢好多笑位嘅。二來就佢好緊張 嘅， 佢有笑點㗎，係啊。咁二來佢好緊張嘅，成程係你唞唔到氣嘅，同埋你一直都，因為佢唔止出貓一次嘅，即係頭先新年講嗰條橋其實貨最尾嘅，佢中間有幾幕出貓都好嘅。 有其他啊嘛， 係啦，咁成程你又估唔到佢究竟 成功。正想先講啦，我哋叫做講兩句啫，唔 好。 透露太多啦。咁啊，系咯，系下个礼拜正式做系嘛？ 十七号啊，下个就下个。 我十七号先正式做，哎呀，咁呢个会唔会不打都讲唔到咧？ 有机会啊， 系咯，得打早， 好有机会喎。系喎，正常个礼拜我讲唔到喎，真系，因为我会 咁样啊， 我日本咗， 或者可能 下个礼拜讲埋呢个啦， 下礼拜讲下啦， 一个礼拜 或者六顶啦， 今日拜个皮， 好， 咁啊，今个礼拜 多住啦，咁好嘢嚟嘅，系啦， 好，嗱，我大讲， 嗰度更好嘢， 系啦，我就真系唔系话要大家去睇，大家可以自由选择，你有你唔同选择，我想讲建军大业。咁啊，上个礼拜我啊讲错咗就啲风，因为咧我其实我喺优先场嗰日咧，其实好落雨，好大雨嘅，即系我睇嗰日系传媒场嚟嘅，咁好鬼大雨，我其实迟到嘅，咁所以咧我又睇得唔系太仔细，咁咧到因为我其实原来后屘我今个礼拜我睇翻，我发觉原来 miss 咗场好大嘅战争，得唔得？ 即系你仲可以睇多次， 系啊，我睇多次，我再睇多次，系我咁我有黑嘅，因为刘伟强，咁我会有少少讲啦，嗱，一定有唱红噶啦。咁同埋一定咧，佢係第一做一樣嘢，好洗腦嘅。佢係妖魔化咗蔣介石，即係妖魔化咗國民黨嘅。包括就係頭場，咪話啱啦。你上個禮拜問我，我都唔係好識答你，因為我落雨遲到，我睇唔到。就係啲軍隊打學生啦，軍隊打學生，即係殺學四學生嘛。啲學生仲要去做到嗰個學生嗰個感覺好佔中嘅，即係佔領咗當即係嗰笪地方嘅中間。咁啲軍隊又妖魔化， 我諗佢係六四多啲，其實。 但佢個感覺好，即係佢又有啲散㗎，你問我啊，即係我覺得 劉偉強其實都係。 係啊，劉偉強有啲嘢玩嘅，有啲咁樣暗串，即係 雖然講明嘅。 冇錯，咁啊，但係就點解會殺得？就因為嗰陣係國民黨，咁佢又即係數珠國民黨唔會咁做，咁佢又妖魔化國民黨，同期佢就好啊！ 哦，即係你話佢係鎮壓嗰啲學生，嗰啲係國民黨嚟 嘅，國民黨同埋北伐咯，即係軍閥嚟嘅，即係佢嘅描述妖魔化咗蔣介石嘅北伐，咁嗰時叫咩嘛？蔣介石另外仲有三大軍閥噶嘛？咁即係三個互相牽制，但係三個佢描述都係奸嘅。咁但係咧，妖魔化國民黨之餘，佢最大鑊就係好美化，係完全100%美化。個美化程度係勁過動畫變壓咗《美少女戰士》啊！意思係佢即係整到佢好靚仔啦，整到佢好有智謀啦，整到佢好型啦。所有共產黨員，包括毛澤東。包括 等等，但係佢哋上面啲人就係鬧呢樣嘢喎。 係啊，合理咁啊，套戲係唔係都要鬧啦？我冇話贊啊，我而家都係好多嘢講套戲啫嘛。咁啊，鄧小平、毛澤東，跟住仲有嘅，有個叫葉挺嘅，跟住仲有個叫做賀龍嘅。 咪啊，咪就話佢哋啲後人話點解將佢啲祖先拍到變曬靚仔啊嘛？ 係啦，咁呢個就係劉偉強。第一，佢係諗住個 point 咧，都知道自己一收窩打一定要唱紅啦。咁啊，唱紅之餘，佢係想表話到俾人聽。第一。佢係想將呢套戲變成娛樂片嘅，佢個心啊，嗱得唔得一件事？佢個本心係，佢係想將戰爭娛樂化嘅。第二，佢係想將呢、這個美化之餘咧，佢係想即係打壓年青市場，佢全部小鮮肉做嘅，入邊確實係國內粒粒性嘅。 係啊，都係啦，呢樣嘢啦。 冇錯，咁第三咧，你問我佢係想拍大型戰爭片嘅。咁而亦都睇得到劉偉強用咗好多錢啊，佢就真係係諗到啲戰爭場面係好睇嘅。咁呢樣就我覺得以戲論戲公道講，呢套係港產戰爭片嘅極致，我覺得。以我睇咁耐港產片、國產片， 戰爭場 面咁啊，不至於一鄧寇克就張力啦，佢就唔係 sell 張力，佢係 sell 大製作啫，即係其實燒錢嘅啫。 明白。 係啦，佢係拉歪有二三千人受難，拉歪一個沙漠有幾萬人喺度打緊，咁啲森林啊嗰啲，仲要打咩火車站啊嗰啲。咁可以試試，可以係第二啲咯，但係就即係總之個場面好豪大咯，你只可以這樣算，係啦，佢唔係鄧寇克嗰只㗎，肯定唔係，係啊，佢唔係鄧寇克 sell 真係張力啊，電影語言，佢唔係，佢係 sell 成本， 場面就早做到， 係啦，同埋係唔拖嘅，佢一兩個場口，譬如火車站， 咁講，如果以戲論戲，呢度係電影嚟嘅，咁佢唔係好差㗎喎， 係啊，唔係好差，但係就佢個信息真係好敗壞咯。佢因為描述到周恩來咧，哇！直頭白旗嘅，即係思考領域勁過水鏡白旗嘅，即係講佢點樣諗到下一步啊？自己又得嗰兩千兵力，如何牽制三萬不軍閥，又點樣整陷阱？ 咁呢一個係因為個時代近，你就可能覺得有冇搞錯咁啫。但如果呢個三國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對諸葛亮嘅渲染，我諗超越呢一個戲嘅。 我覺得過咗就冇問題㗎啦。 係啊，過咗冇問題。你講到哇， 神機妙算啊咩咁嗰啲，哇勁啊！咁但係如果你試下喺當代或者嗰時接近啲年代，你有冇搞錯啊？諸葛亮邊係咁樣？即係我諗係一樣嘅啫，即係你有啲神化咁，咁呢個其實 如果戲嚟講咪冇問題咯，我覺得 係咯，戲嚟啫。 你可以咁講咯，即係嗱，所以話你唔係話插佢信息，即係或者叫洗腦啊，或者叫妖魔化咗個民黨咁呢啲嘅，即係你係主觀噶嘛，即係個立場係偏頗啊嘛。你唔鬧呢樣咧，套戲以戲論戲唔係差，但係話好又肯定唔係嘅。即係話好緊張刺激又唔係，但係有幾個戰爭場面咧係 唔係垃圾戲嚟嘅，但係又 係啦，唔係垃圾，即係唔係垃圾， 唔係垃圾戲。 同埋佢哋想做嗰種咧，個戰場好闊，佢好抽出嚟，好似 GVA 咁嘅。即係譬如打打下呢個南昌街咧，一抽個試點變咗上帝試點，拉過去再穿翻落火車站，火車站嗰邊又係佔領緊，即係嗰邊一抽出嚟就係相互影 響咁睇啦。 係啦，即係想做到個戰場好宏大、好宏觀咁咯。咁同埋最後咪你咪見 Trailer 咪有場大爆炸咧，佢係喺個有個叫咩三橋嶺度啦。咁啊朱德過去點樣二千嘅共產黨員就話力守三日。先可以救到撤退嗰扎人，咁從而先講佢嗰扎兵咧可以匯合到毛澤東，咁共產黨先壯大起來。咁呢個關鍵戰咧就係靠朱德二千人就冇死喺度守，咁啊拍到鋼鋸嶺咁嘅，你諗下，一個感覺啊，匿掘曬啲地道又嗰啲。 喂，咁如果係咁，都算拍得好啦。 係啊，唔差啊， 即係真係個感覺問題嘅啫。如果實 際嗰啲即係意識形態，係啦，你意識抗拒啫。 鬼理佢。 係啦，你唔理佢 OK 嘅。 冇錯，係啦，咁樣就係咁啦。咁你至於你話死唔小鮮肉咧，我係覺得又你可以話咯，但係我覺得喺睇電影立場就咁確實就睇到小鮮肉咯。 咁你都揾幾個好咁衰人做咩？ 係咯，你從來你識只特工，你梗係揾型男索女啦，你冇得鬧噶，你係咪先？咁人哋個導演取向係咁樣，當然你可以唔睇，咁但係即係你又唔可以話質佢話呢樣嘢一定汪一定錯。咁你從來你拍戲都唔係寫實噶啦，你 即係將啲片角度出發咯，佢唔係重現歷史咁咯， 係啦，即係唔係當紀錄片咯，人哋當娛樂片啊。 即係呢個係《三國演義》，唔係《三國志》啊，係咯，咁有咩問題啊？係咯， 冇， 係啦。 唔 啦，你系啦，即系其实又唔系咁差，即系意思 ，OK？ 系啦，即系可以，即系如果以戏论戏，你真系想睇下讲即系中国嘅战争片，就真系呢套就入口好多咯，即系起码唔系好闷啦，好。 咪仲要系其实香港导演啊嘛，系咯。 系啦，咁啊。 咁你香港就冇可能有咁嘅 budget 拍到港产片系咁样噶嘛？ 哦，打到劲啊！ 系嘛？系咯，咁你即系你要。發揮到就唯有拍一套國內片啦，係咪？等佢拍到一套真係戰爭片啦，咁樣咁大家都可以開下眼界嘅。我覺得如果你想以戲論戲，即係你唔好用政治嚟睇啊，會唔會咧？ 都係都睇你個點樣睇法。 睇佢拍戲拍成點咁得唔得咧？都值唔值得睇啊？ 其實值得，因為你即係咁大規模嘅戰爭，佢處理得好好。因為佢其實你知戰爭你人 多 嘛，係啊，你人物咁多，你好容易會好碎嘅。你戰爭佢就 唔係 得一 戲戲，我意思係。 第一來係啦，戲種 又多，我哋華人片唔多啊嘛，係咯。 係啦，你反而古裝大規模戰爭啊睇得多咯，係嘛？你現代戰爭 又唔怕呢啲啦，而家都 西片都唔多咁啊，係。 係啊，係啊，係啊，真 係嘅。係咯，啲復仇者都係得幾條友走嚟走去嘅， 幾條友打曬成扎兵啊嘛，而家仲要 咁啊拯救宇宙啊，係啊。好，咁呢套如果純從電影角度，原來佢有值得睇好多值得睇嘅嘢，係。 冇錯。嗯，係嘛？ 喂，咁仲有冇？ 我夠曬皮咯，咁 個禮拜就好啊！咁 另外呢度係打下啦，新年辛苦新年走去影咗個直播啊嚇，咁我都有睇嗰段片，我睇曬廿幾分鐘。 哦，感謝， 辛苦你咁熱嘅。 哦，你講嗰個 電競，係即刻我聽你哋歌手講下， 我哋一陣會講啊， 係 啊， 係啊， 我未講完啊，一陣不打走先啊，係啦， 冇錯，冇錯。 我哋一陣會講下呢個乜嘢咧？講下呢個《Dark Tower》啊，即係呢個黑魔塔嗱。咁啊，其實北美上咗。咁其實就今日梗係唔會同大家講個古仔啦，咁快講出嚟就唔過癮嘅，所以呢個就古仔唔講，但係咧佢點樣嘅戲咧，又拍成點咧，好冇即係有冇睇嘅價值咧？咁呢個就香港要等到8月幾多31號先做嘅，所以就係啦。咁都講下係一套 What is about 嘅嘢啦，同埋或者其實喂黑魔塔係乜鬼嘢嚟㗎？原來係一個好重要、好出名嘅作品嚟㗎。 咁一陣會介紹少少，係啦，因為北美嘅朋友亦係睇到嘅，係， 嗯， 好冇？喂，咁啊骨打就下個禮拜同大家講下咩啦，軍艦島啊嗰啲啦，好嘛？ 軍艦島出貓成功再嚟啊！好 ，thank you 曬，下個禮拜再見大家。 唔該曬， 拜拜。 喂，咁啊，我哋開始講落去啦，咁啊，講呢個咩黑魔塔啊 ，Dark Tower 啊咁樣。嗱，其實咧，我哋一路講落啲嘢都有少少串連啊。咁就係早排都有個朋友仔咁就係咪設計咗啲22世紀嘅呢個香港鐵道路線圖啊？係嘛？咁啲人就話無謂啊咁啦，係嘛？咁又話即係諗起黃子華即係嗰時講嘅一句説話啊嘛，即係要發展你忠實咁發展你嘅潛能啊嘛。咁如果你嘅潛能揾唔到錢嘅話，咁你咪即係發展即係你嘅潛能即係無能啦，係嘛？ 係。 咁佢就話其實好矛盾啦、啊、咁其實我好即係我即係有創作嘅能力佢即係真係去做好佢原來最後係對社會或者對世界係即係如果搵唔到錢嘅話咁即係對世界冇貢獻嘅咁呢個當然我依份覺得黃子華都係講下笑嘅啫我覺得黃子華梗係唔係咁諗啦即係講笑嗰陣佢係用咗嗰啲一般市侩人嗰個角度去講嗰啲笑話啊嘛，唔係代表黃子華自己嘅角度啫。 佢諷刺緊啊嘛， 佢諷刺緊嗰啲人啫。你黃子華做嘅嘢咪正就係佢好忠實咁嚇、啊、發展緊佢嘅潛能，佢幾揾到錢啊？點會係無謂啊？係嘛？咁佢就話俾你聽唔係啊嘛，其實咁但係好啦，咁呢個關呢個 Dark Tower 咩事？又關呢個電競嘅音樂咩事？其實又都有啲關係嘅。其實都係發展緊你一啲好叻嘅嘢嘅時候，咁但係如果萬一嗰樣嘢揾唔到錢就點咧？咁但係如果嗰樣嘢揾到錢就唔同喎，政府都會啊泵水搞，就係咁咯。嗯，係啊，咁都一路嘅掹落去嘅。我哋跟住講嗰堆係啦，咁啊甚至乎咦咁又關呢、這個有個咩話 Big Boy 乜鬼嘢話嗰出叫做 定咩？ 唔系，唔知大冒险定乜鬼啊？唔记得啦，系啦，系啦，乜鬼嘅关系咧？我梗系有啲关系啦，即系话，喂，即系，其实你有呢个潜能，你即系你喺嗰度有冇发挥嘅咧？即系其实做艺员啦，香港系咪真系有得做嘅咧？ 系啦， 系啊，定系走去做师傅会好啲咧？如果演技好嘅话。边样揾到钱多啲咧？大家都知啦，系咪？ 系而家系， 梗系做师傅揾钱多啲啦。做艺员惨咯，争啲要揾到份兼职啊，大佬。 系， 其实好多个都揾紧噶，即系你有出边有人揾你做师爷啊，做咩嗰啲，全部都系啦，系咯。 哦，系， 即系你唔能够靠嗰个做艺员嗰样嘢作为你嘅正职噶，其实系，即系好可怜噶，其实喺香港。咁啊，一阵会讲落去噶啦，即系香港原来咧。系行行都唔成行噶，即咁，所以你电竞能唔能成为行业呢样嘢咧？其实一阵我哋会讨论到。 系 咁，先讲 Dark Tower 先啦，好嘛？ 好。 嗯。哇！呢出嘢吓，咦？可能香港朋友听都冇听过啊 ！Dark Tower 系咩鬼嚟噶？吓咁，如果你上网查咧，佢又梗系唔会叫黑魔塔嘅，系佢叫黑塔。 系 啦，咁系咪相对你厕所嗰个白色巨塔？另外有个黑色嘅巨塔啦，系啦。咁其實佢套戲入面個外形呢就好似阿爾法塔嘅。 係。 咁但佢就好高嘅高過雲嘅。即係其實佢從來都冇影過呢個地下係點嘅。 嗯。 因為佢好高嘅。咁就次次都影咗喺雲上面咁。咁淨係影到佢俾人射。所以其實都冇影過裏面嘅。係依份。係。係。咁其實係乜鬼嘢嚟㗎咁樣。咁原來係Stephen King嘅寫嘅一個唔係恐怖小說嘅作品。咦，个 Stephen King 就写鬼故嘅咯，平时吓，就算唔系鬼故，都起码系啲即系恐怖啊嗰啲噶嘛，系嘛？大家即系认知系嘛 ？Stephen King 唔系咩？ 系奇幻恐怖 啊，咁样系嘛？哇，嗰啲系嘛嚟紧啊？今年几套啊？嗱，《墓地二杀》就有个电视做噶啦，电视版。咁就嚟紧仲有套 IT 啦吓，咁啊，咁其实读 IT 嘅系啦 ，IT 一 IT 以为大家以为嗰个牌子啊，大陆咁好多人以為 IT 嗰套嚟啊，唔係啊 ，IT，OK， 咁嗰套又係嚟緊一定要睇啊，即係而家演呼聲好高。好啦，咁 IT 就唔係 IT 之前咧就有呢套 The Dark Tower， 咁其實呢出嘢係就唔知有七本書定乜鬼嘅，即係寫咗，咁亦都寫咗經年咁多時間嘅，嚇，好犀利嘅。即係如果 Stephen King 原來咧呢、這個算係佢嘅一個名作嚟嘅、，Dark Tower。咁佢亦都融合咗好幾個嗰啲，即係之前有好多啲裏面嗰啲壞人嘅角色，即係 Stan 入面都有一個角色。咁其實正就係今次裏面嗰個壞人嚟嘅， 佢話佢其實同一個係同一個人，佢個名唔同喎，但佢話佢其實有好多名嘅嗰個人。咁佢呢套入邊佢就佢哋平時就唔叫佢名嘅，就話佢係 Man in Black 啊，即係 MIB。咁但係大家唔好諗佢好似 Man in Black 咁，佢咁叫嘅，因為佢著黑色衫啫。咁呢套戲入邊咧，佢好正常嘅，即係好正常人，不過著黑色西裝咁嘅啫。咁呢啲就比較現代，即係對魔即係嗰啲魔鬼嘅一種，即係咁嘅造型啦，就係一個著西裝友咁嘅， 一啲友啊，反而係 係啦，即係其實好 businessman 咁嘅，咁嘅 look 嘅啫，其實咁唔怪嘅，反而係咁啊，邊個做嘅咧？其實就係阿馬修啊，即係呢個咩話？ 星際啟示錄啊， 星際啟示錄嗰個啦嚇，咁今次就做壞人係啊，咁啊。咦，咁个主角系边个咧？主角其实系个细路仔嚟嘅，今次套电影。咁其实佢就讲佢系喺个异，即系佢去咗个异世界就识到嗰、那个个神枪啦吓。咁啊神枪就应该本来喺小说就系奇缘之士活咁，又系白鬼嚟嘅。咁啊呢度点解变黑鬼咧？咁边个做嘅咧？ 呢个就系拍摄的片我第一集 系 个。司令官啊，黑鬼司令 啦，咁或者大家嗰个都唔记得，就睇雷神啊，就是、个大牛角嗰、那个就系、是、守门啊， 系 嗰、那个系啦， 系 咁佢就做今次呢个神枪啦，系呢、這个神枪手啦，系啦，咁佢个神枪嘅犀利到咧，佢系其实啲枪冇特别，我成日以为嗰啲枪有魔法嘅，原来啲枪就冇特别嘅，原来佢有特别嘅啫，咁基本上咧佢就系一个。电影版入面咧，佢系魔幻枪嚟，即系其实嗰支枪虽然粒子弹射咗就唔会转弯，但系即系佢系唔系用眼唔系用嘢瞄准嘅，即系佢系用心去开枪嘅，佢话。 嗯。 即系就系精神改变枪啦，换句话讲啫。咁再加上原来佢系有呢个好快嘅复原力，咁啲哥布拉嚟， 好似 都系咁上下啦，系啦。咁所以佢就其实。呢、這個就係結合咗好多嘢嘅，即係科幻啦、西部啦，因為佢其實都話呢、這個即係都有佢有奇緣之事活裏以前嗰啲嘅西部片嘅影子，即係佢原小說都有嘅咁再加埋科幻啦、奇幻啦都有嘅。咁但係呢個電影版咧，佢就比較科幻嘅，即係原本嗰個壞人咧，都係好似係真係有啲法術，但係呢度咧，佢就完全即係變咗好似其實真係 Jedi 嚟嘅啫。咁佢哋嗰啲開啲 portal 咧，係仲科學過奇異博士嘅，因為佢直情係機器嚟嘅。 咁、 直情係有啲機咁要對啲，即係電腦嚟嘅，咁要對一輪，咁我要去邊度，咁有個編號入落去，跟住就會喺嗰度打開個 portal， 咁啊真係科技嚟，係科技嚟。咁而佢喺話啲咩法術，佢成日話自己係 magic， 但係其實佢點解可以咁樣講一句就可以整死人咧？其實唔係完全黑武士，佢啲係念力嚟咯。即係佢直情係念力嚟嘅，即係佢可以整喐啲嘢啊，咁啊啲嘢掟你啊，咁或者控制咗嗰個人，咁控制咗人甚至可以叫人死嘅。即係佢唔係叫佢跳樓成啊死得啊你咁，佢又嗰陣死到啦，就碌低咁。但係如果你講到佢個念力咁犀利，咁唔出奇喎。即係佢點整啲人，佢淨叫佢唔好唞氣啊。即係停止呼吸咁咪死緊啦，停止呼吸咁即係咁咯。咁如果你可以控制個人嘅思想嘅時候，咁呢樣又未必唔得嘅。 係， 所以佢其實反而咧，今次個電影版咧係科幻，絕對係科幻嘅。 係 啊，反而嗰個奇幻成分降低咗好多。咁所以你係當科幻片睇咧，係絕對 OK 嘅呢場。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咁係咪拍得好精彩，咪咩咧？咁你基本上要捱過開頭一段唔短嘅時候啦，其實佢你先至會開始見到佢打。 係開頭咪個僆仔多啲啊。 係啦，冇錯啦。咁前面主要都係嗰個僆仔，即係要。要逃走啊！要成咁點樣穿越過去嗰個世界之類咁，喺今日唔想講個故仔住啦，因為講咗唔慣嘅，始終呢度越嚟越做，但問題即係北美嘅朋友其實已經睇到，咁其實呢對成咗入場啦。其實唔係咁好嘅嗰、那個評價，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對嗰幾場其實你喺畫頭有見過嗰幾場戲㗎啦，即係佢唔使望去開槍打中人啊，咁同埋佢凌空即係可以即係掟啲子彈跟住。即係可以換彈啊！嗰啲嘢，其實佢做翻曬。其實你睇過㗎，佢嗰啲戰鬥，但係咧，咦？你睇個畫頭嗰陣唔係覺得好精彩，但係咧，佢其實對入邊嗰幾場戲都拍得唔錯喎。 係， 因為有前有後啊，你睇就係齋做 因後果，同埋佢嘅氣氛做得唔差喎。雖然佢打嘅次數唔多，但係佢一打咧係 OK 嘅。咁同埋佢其實個套路咧有啲似 T2 嘅。 有細路要保護。 有細路係啦，咁佢就當然佢都好似個 Terminator 咁，但係佢就係敏捷嘅 Terminator 啦，佢唔係一個行得好慢啦。咁但係其實一樣嘅，即係一樣就係要以武槍喎，咁又要去槍鋪度嚇打劫，有翻曬嗰啲嘢喎。咁 OK， 咁係咪真係好差？比我想象中好嘅呢套戲，但係咧係咪好好咧？咁我又唔敢講話好好，即係中規中矩啊嘛。系啦， 系可以一睇咁 样。其实系可以一睇嘅，但系咧你又唔好话期望好高，因为咧佢玩啲嘢咧，我惊大家觉得老土，即系其实又系有啲牛仔嘅成分啦， 啲恶道嗰啲啊， 又系有个坏人成日要即系捉个细路咁救，咁即系嗰咪即系天分刀神咁样 ，exactly， OK， 咁咪即系黑武士咁啊？你当佢系嘅，其实都系呢啲同埋好似武侠片咁样个套路，咁系啊，其实都几 old school 噶，咁但系 old school 唔等于唔好睇噶嘛。 睇下你中唔中意啦， 系睇你中唔中意啦。如果你成年根本就唔中意牛仔片嗰种，咁你唔好睇啦。因为佢系用啲好旧式嗰啲咁嘅枪嘅，吓，系啊，即系系啊。咁成年嗰啲系咪南北战争定咩嗰啲啊，古古地装咁嘅系，吓，咁但系佢个世界其实我估其实系未来嚟嘅。佢就話佢其實咁樣，我要講清楚，其實 Dark Tower 係咩嚟嘅？大家可能都唔知咩點樣叫 Dark Tower。其實佢個古仔面就話，其實咧其實好多個世界嘅。 嗯， 我哋個世界係其中一個世界。咁而家個細路仔就嚟自我哋嘅現實，我哋呢個世界啦，紐約去嘅。咁佢就話原來有其他世界嘅。咁佢話維繫住咁多個世界咧，中間就有個佢話所謂叫做可唔可以叫做世界嘅盡頭啊？即係時間嘅盡頭啊？咁其實就係嗰個 Dark Tower。 Okay。 咁如果个 Dark Tower 被毁灭咧，咁其实佢就话佢又唔系话会点嘅，咁即系其他世界会崩溃啦，但崩溃唔系话毁灭，就系嗰啲恶魔就可以走入嚟嘅。即系我都唔知嗰啲恶魔系咩嚟咧，可能其实佢系克苏鲁神话嘅怪兽嚟嘅啫，吓，又未必系恶魔嚟嘅。即系喺呢个电影版嘅时候，你觉得佢似一啲即系第啲世界啲生物咯， 系 咯。其实有啲克苏鲁神话嘅成件事，我都觉得有啲吓咁。咁咁今日唔講古仔，有啲人唔想講啦。咁但係基本上係咁嘅 ，OK。咁所以就其實純設定嚟嘅啫，因為連阿黑鬼啊個細路仔佢哋都係知咁多嘅啫。咁而點解我話頭先同嗰啲有咩關係咧？呢個同頭先話有個朋友即係設計咗呢個香港嗰個咩 地鐵路線圖， 我嘅路線圖咁。咁原來呢個古仔最開始就係講呢個細路仔成日發噩夢啊！咁呢個講少少啦，咁其實佢就將佢發噩夢見到嘅嗰啲嘢畫咗落嚟，咁但係啲人就以為黐線嘅，咁係咪 exactly 係同我哋而家香港發生一樣？喂，咁可能佢都係寫緊古仔啫，大佬得唔得啊？唔係畫下啲外星人啊，畫下啲嘢你係黐線係嘛？係，咁真係唔出奇嘅，香港地真係唔出奇嘅，但係人哋覺得係黐線嘅，又係覺得我哋個禮拜喺度講呢啲戲都已經係黐線㗎啦。咁呢個我都係要講下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不過咧，呢樣嘢可能係呢套戲佢重新組合過嘅，因為咧喺佢原著故事佢最早嘅故事，其實呢個細路仔唔係咁去嘅，佢喺現實就係俾車車死咗，跟住係過咗去嘅。 哦， 係， 即係 喺 fantasy 好多嘅，唔係經過個 portal 咁去嘅。 呢、這個好似依家嗰啲日本穿越小説咁喎。 好似冇錯，好似依家嗰啲日本卡通係佢死咗， 係。 去咗接受都市嗰啲 咁啊，系跟住去咗第，唔系啊，接受都市都科幻啲，因为佢系将佢个 base 再 train 翻出嚟啊嘛， 系， 唔系佢而家讲好似转生定唔知佢又系转生喎，你转生就去到，你转生就去咗嗰度就再出世啊，但佢又唔系，佢又系翻嗰个人去咗嗰度，唔知点解，系啦，咁冇得解嘅呢样嘢，喺度原著，咁但系原著讲呢个系佢初嗰阵嘅最初嗰阵嗰个短篇嚟。咁但係後屘佢再索去咧，佢就話佢有翻去改變翻嗰個歷史，跟住就令個細路仔冇死到。咁即係話咧，其實我成日覺得咧，其實佢嗰個唔係一個唔同嘅世界，其實係唔同嘅時間嘅平行宇宙啊。係 都得啊，因為其實每一件事決定一個世界咁，咪變咗。 係啦，冇錯啦，其實即係唔同時間嘅節點嚟嘅。我覺得其實係，因為佢實質咧，黑鬼嗰個世界。佢係有啲廢置咗嘅遊樂場啊咁嘅，即係正常遊樂場。但係我細路仔問佢，佢同佢講呢個 theme park， 佢話咩 theme park 啊咁，佢話呢個咪 theme park 嚟咯，佢話唔知係乜，佢話呢啲咁嘅設施咧，係佢話喺佢嘅世界已經荒廢咗唔知幾多年啦。 嗯， 即係佢哋唔知呢啲係咩嚟㗎，就係 即已经是很远很远的未来的，我觉得是。 嗯，可能是时间反应。 是时间来的，我觉得是。如果不是，为什么那个 Dark Tower 是什么叫世界的最终，其实它不就是 Turning 了。 是。 嗯。即它是这么多个世界，即是最后的终点站嘛。 嗯。 嗯，是咯。咪分分钟推啲抄佢添啊！老实嗰句，呢个概念系唔出奇，因为你所有嘅时间线最尾合翻埋一个嗰个嘛，系啊，系咯。咁其实我又觉得佢呢个概念就几得意嘅，吓。虽然佢原先就有啲似Lord of the Ring 咁啦，中土啊咩，佢都系咁讲嘅，吓。咁但系其实佢就唔系咯，其实佢系时间咯，系咯。咁同埋咧，佢呢、這个即系呢个主角啊，呢、這个 Molin 啊，吓、啊、呢、這个主角咧，即系其实都系有啲出处嘅。咁佢话系嚟自即系第一就先系呢个莎士比亚里边又有提过一句嘢啦，喺呢个 King Lear 里边嘅 Act Three 同埋 Scene 四里边有提过。咁佢出咗个人名叫 Charles Roland 啊，咁佢亦都有另一个即是一个作家啦，即叫做白朗宁嘅一个叫做 Roland 揾黑塔嘅一个古仔喎。咁你 Stanley 佢出处就嚟自即呢啲咁嘅童话或者叫做嗰个叫做。 係。 咁所以就变咗其实佢、又唔係亂寫嘅，即佢都係有啲嘢跟嘅，不过我哋唔識嘅。因为佢嗰个最基本嗰个童话其实係同傾呢个唔係最基本最早嗰个应该係同阿梅林有关系㗎。即真係同阿 King Arthur 嗰啲嗰啲有啲關係㗎，係啊，咁但我真係唔識啊，我真係唔識係咩嚟嘅咧呢個咁樣係咯，咁大家可以查翻啦，係啦，咁呢個就係佢 Stephen King 嗰時最初嘅創作靈感咧，就係話哦，咁佢講就係講呢個人去揾黑塔啊嘛，咁咪就係咁咯，咁但係當然佢講呢個人揾黑塔嗰個成個故事同佢無關啦，佢即係呢個題材就喺嗰度嚟咁嘅啫，佢意思係係。咁至於咧，佢個故事入面咧，佢主要今集就要打嗰個 Man in Black 啦 ，OK？ 咁但係原來個 Man in Black 後面仲有大佬啊，咁就而家係冇出過場，但係套戲裏面佢有暗示過，就係呢個 Crimson King 就叫血腥之王咁。咁好啦，咁呢個其實今次呢套電影咧，似乎就係呢個成個系列嘅第一集嚟，其實未完嘅，只係個開始嚟。咁但係跟住死啊，咁啊幾多套戲唔係戲嚟嘅，原來電視劇嚟嘅。係。咁就話喺 特別啲好似話。比较特别啲啊！呢套电视剧好似话， 哦，点解咧？ 正常啲电视剧会揾第二啲人做噶。 哦，唔系，佢其实即系 Inhuman 嘅咯， 系， 即系其实都系佢哋做翻嘅会， 嗯， 系翻佢哋做嘅，咁但系电视嚟嘅啫， 系， 咁似乎就系佢拍咗一套电影嚟做个头啊嘛，即系我嘅感觉就系咁，咁但系要18年先有啊嗰个电视剧，咁啊睇下点啦，系，咁都会系翻呢个细路仔做，系翻呢个黑鬼啊咁样做嘅。咁但今次呢個馬修就應該唔會做翻嘅，因為咧佢裏面當然個角色依然會存在啦，但係佢好似係會講翻之前啊， 係 咁之前會可能係第二個人嚟咯，咁因為黑鬼後生嘅第二人做啊嘛，係，因為其實佢個古仔原先咧，佢個系列啊，唔係由呢度開始嘅，即係佢係講呢個槍手咧，都係佢係後生仔嗰陣開始講嘅， 又打到變 係啦，就變松佬，咁所以其實嗰度做後生仔肯定係另一個人做的。就係咁啦，係咯。咁只不過呢個電影入面佢哋做翻佢呢個年紀同埋呢個細路仔出場就會係佢哋做翻咁咯，就係、是、咁意思啫。其實可能實質主演係另一啲人嚟嘅。 哦，即係 講佢，但唔係講呢個年紀啊嘛。咁唔係第二啲人做。係啊。 咁但係套電視咧，佢哋黑鬼佢哋都會出嘅。 會都有佢哋嘅，有都會出翻嘅。因為如果佢哋係穿梭時間，就更加又唔出奇啦。 嗯。 咁係咯。咁佢都可以翻翻以前嘅，或者講翻以前，但係佢可以係由佢哋回憶啊咁嗰啲咁咯，係咯，就唔係話冇咗佢哋啊，有翻佢哋嘅 ，OK， 咁但係好奇怪啦，馬修嘅角色照計就係長生不老，咁所以就算佢嗰時已經係呢個樣嘅， 啊咁樣， 咁我 用第二個樣啊，佢隨意變樣， 因為我又唔見佢話馬修會做，係啊，我唔知咯，我冇見到佢名啫，可能有嘅，係啦，又或者係咪佢有唔同樣嘅咧？因為既然佢係一個巫師咁啊，唔係佢而家嗰陣嘅唔係呢個樣咧，佢咁講都得㗎，冇話唔得㗎喎。 係， 唔係因為佢連個身份都有變啊，個名都唔同㗎。 咁、 哦、咁係咪其實佢唔同名嘅啫？佢個樣都唔同嘅咧。咁佢有機會係咁處理啦，係啦，係啦，係咯，就係咁咯。 係。 咁但係其實呢個壞人嘅角色其實咪即係黑武士。係。嗯，即係叫做係第二把交椅嘅，咁佢亦都好中意殺自己人嘅，即係殺自己人一出錯啊，或者即係。 即係總之就唔夠就鏈咁，咁你死啦咁喎，佢殺埋自己啲僆喎，咁好黑武士啊做啲嘢，咁又係鍾意用啲念力咁掟人啊嗰啲嘢，咁都係咁，即係爭在冇光劍嘅啫，咁佢都係黑嘅，咁啊 anyway， 咁你會見到有好多即係一啲固有好多呢種戲嘅一啲嘅元素啊嗰啲喺度啦，咁而呢套電影咧，我自己覺得咧，佢拍呢個念力咧係表達得唔差嘅。 嗯、 即是比起之前那麼多，甚至乎你說什麼那些好像拍到阿基拉那些，但是他回來這一套呢，他用了靜態去表現，做得個氣氛比較好， 是即但又不是好像 Lucy 那 樣， 即是 他用念力 去例如去敲問那些人那些，是那些黑武士都有，但是黑武士那個表達就比較浮夸少少， 我上次第七集都有啊，边个 都有，咁佢又唔使嘅，佢就系个口噏就得噶啦。咁嗰阵仲好辛苦啊，咁佢又要好似俾阿成又入条索箍住，咁佢又一定要讲真话咁。咁佢呢个系因为佢俾佢控制紧啊嘛，你个麦 系。 咁呢个其实拍就唔难拍嘅，大家做戏嘅。咁但系我又觉得佢咁表达咧，反而好过即系啲咁夸张嗰啲嘢。 系， 但呢度你要等到套戏差唔多做咗细半之后先开始见到嘅。前面你唔知佢做乜，就唔知点解行埋啲人度叫嗰人我 stop building， 咁佢就死嘅，就唞唔到。你初觉得唔系话咁样嘅，咁但系后屘你慢慢了解到，原来呢个系一个超能力嚟嘅。咁你就开始觉得系有 OK 嘅，系咯，因为你初唔知道系咩，同埋你睇唔到佢其实点样发生嘅。咁后屘就开始你即系佢又可以入人个思想啊，成咁变咗，其实会表达好啲。咁同埋其实个细路仔都得噶， 系。 即原來有呢啲念力嘅人，即好多嘅， 唔係就係得嘅， 即起碼唔係得嗰個，係其實都仲有另一個嘅，有個韓國妹叫咩話？係咪叫金秀賢 ？OK， 金乜鬼嘢咧？那個叫做 金隻太多啲，我冇睇到資料。 個個都金㗎啦，係啦， 係 啊，咁嗰個就有做嘅，佢係做一個啟發咗個細路仔嘅。即开始有呢个能力啦，即系好似新类型人咁嘅啫。其实你当嗰个能力 即系启发，即系话俾你知有呢样嘢先得。 系啊，即系佢唔使出声可以大家讲到嘢嘅。即系当然唔系啊，嗰个机动队装个喇叭喺个头度啦， 多条线啊嘛。 系啦，唔系咁啦，即系佢真系新类型人嗰啲啦，即系大家可以就咁就可以讲嘢咁。咁佢咁嗰个女同佢整过一次之后，佢就得噶啦。即系嗰个其实好犀利嘅。即係佢犀利過佢哋嘅，其實佢個 potential 係，就係咁啦。咁係咯。咁我唔知啊。咁呢、這個大家唔知有冇興趣睇下咧？ 嚇，我覺得有嘅。 聽我咁講，我係咯。不如你 類型 咧，我都唔知講乜嘢係。 係，唔係呢類型咧？我覺得有啲興趣嘅。咁係睇下個人中意呢啲嘢。即係有啲人唔好中意呢啲咁嘅，即係去冒險咁樣，有僆仔嗰啲，咪可能未必中意咯。 唔係佢直情係個槍客咁啊，收埋個僆仔做徒弟咁嗰啲咧，都冇拍片㗎，嚇嚇！即係你想唔想做，都變咗即係做佢哋嗰啲保護黑塔嘅嗰啲槍嗰啲神槍手啊，咁嗰啲咁。咪就係咪遮大咁咯？直情你睇唔係咩？ 想做遮大， 你 擺 咗個師傅去學咁嗰啲咁嗰啲啊嘛。係。係咯。 咁啊 OK 嘅。 咁如果大家 OK 呢個題材，其實呢套又唔即係比我想象中好睇嘅。我初成諗唔好睇嘅呢套嘢。 哦，系你话睇个预告觉得好差啊？你话 系啊，真系噶个预告我哋都好麻麻噶，大佬。喂，但系佢实质套戏又好过预告噶，系咯、啊？呢、這个好少有噶嘛。喂，预告都咁啦，套戏唔好睇啦。我谂唔系套戏好睇啲嘅，唔系同埋我冇谂过佢系科幻，我成日谂呢套戏系奇幻嘅。 系， 但系佢又唔系，其实佢系科幻噶，系咯、啊，系咁、啊、可能咁又加啲分啦，系啊。嗰、啊那个女演员真系叫金秀贤啊， 系 啊，系。 你話咩啊嘛？佢嗰啲 portal 其實係好似機械咁噶嘛，唔係魔法嚟噶嘛。 我唔係魔法，嗰個直情係沙機嚟嘅。 係咯， 即係佢有好多個嗰啲門咁，亦都每個世界有啲地方原來係整咗嗰啲門咁咯。係裝置嚟嘅，淨係有電腦， 即係有部機喺度撳咯，就開到 咯。低啦，係啊，淨有低撳嘅，即係比沙機仲更加現實嘅，即係佢好似你嘟嘟嘟咁，你輸入個密碼，佢就會同你接通某一個空間咁咯。咁 咁佢又唔係即刻過去要射一輪打一輪，因為通咗啦，咁喎，咁我咁隨住係，喂喂，唔係隨意門啲嘛，成係再咩 Star Trek 咁啫嘛，咪或者比 Star Trek 仲再真實啲啊？佢都唔係 V 咁樣嘅，即係佢真係喺夢場度真係有嚿嘢咁樣嘅。嗯，但係佢出嚟嗰度可以冇嘅喎。 系，咪即系将佢传送去嗰个地方啊？个即系水个发射站嗰个位要整嚿嘢啦，接去个目的地就去边度得啦，唔使有嚿嘢接手啦。 但系好奇怪就系佢又唔知点解翻翻去嗰度，佢又后屘唔知点解入得翻去，佢又冇影喎。 唔知啊，即系点解 佢 开唔到翻去嗰度嘅？ 我唔知点解啦，佢又冇解释。 即系佢通咗嗰度个门一路都喺度冇闩嘅，应该。 咁就应该唔系喎，应该闩咗，因为佢都熄得咗一道门。唔系，如果佢冇闩，你哋见到嗰度就仲发紧光，咁佢唔系有熄咗噶。咁熄咗应该唔可以翻翻去喎。咁但系佢又冇解释后屘 冇影嘅，佢冇影 啦。因为后屘佢成入咗去嗰度就闩咗门，佢就当佢翻去。唔系佢见到入边闪光好似咧嗰啲 Doctor Who 噶嘛。咁佢冇影住佢点走噶嘛？咁你佢就见到啲光咁嚟，咪应该即系佢真系开翻嗰道门。咁但系佢点开到噶啦？即系道门如果闩咗就应该就随便嗰边开咯。 后边有个用掣揿翻只脚， 系啊，咁但系嗰边都话冇乜电咁，会开咧，我唔知啊。 定系佢已经有呢个能力噶、嗯，可以周围去啊。 我即系佢个超能力就可以开埋嗰道门啊， 隔空去我边个世界开翻嗰个掣啊，系啊，开掣。 佢又冇咁讲嘅，咁啊唔系嘅，咁我觉得睇下又 OK 嘅出嚟，你唔好话哇非常之好睇啊，但系因为又唔系好 shit 嘅，原来又系咯。 哦，咁其实算 OK 嘅，因为而家啲戏都系几多有几多套系话。 是 即系 OK 啊，好多时都系啊。 咁可能呢套系咪冚呢个 emoji 都有得冚嘅？ 但系香港又 家 咧就要等到月尾， 暂时评价真系麻麻地嘅。如果以呢个名著啊，话咁犀利畅销小说啊，大佬你讲咁咪算系啊？啲人觉得唔系几好啦，咁样。咁其实我又唔知系到底系选角问题定咩问题，因为最早嗰阵系零几年已经话拍噶，而当时系 J.J. Abrams 即系搞嘅。咁跟住一路搞到再转手啦，再转手就系转咗俾即系阿达文西密码嗰个导演，即系亦都系嚟紧嗰个。即接咗拍啊《Han Solo傳》嗰個啦嚇， 係 係啦，咁佢亦都搞到15年，但係最後都係再逆手俾而家呢個啦。咁但係佢呢個就有 keep 翻做布雕塔嘅，佢唔係話走曬嘅。咁可能都係只不過佢唔負責做 director 啫，即係咁啫。咁 director 就俾咗呢一位先生，咁但係我都唔識佢，都唔知拍過啲咩戲嘅。咁但係咪呢套好算唔係嘅？睇下 OK 嘅，係啦。但係你要 OK 嗰啲元素。但係嗰啲元素佢原著已經有噶嘛，咁如果你根本都唔中意睇啲神槍手啊嗰啲咁啊算啦，係啦，係啦，就係咁啦。即係你對西部片係一啲情感都冇嘅，咁就算啦嚇。咁但係其實佢唔似西部片喎，因為佢只不過話嗰條友好似只牛仔咁啫嘛。咁佢實質唔係喺西部噶嘛，佢由異世界又打到嚟紐約咁嘅喎，佢跟住佢又去槍鋪又，但係佢都係買翻啲子彈都係玩翻啲左輪咁，但係即係咪佢係好似你真係睇西部片咁又唔係咁佢喺正常世界打嘅， 係所以 mix 咗 嘅。同埋佢打嗰陣好似筋夫咁嘅，佢又唔係真係正常牛仔咁打嘅，即係飛大身啊咁兩支槍平平砰砰砰咁周圍射咁，呢啲子彈射到又可以你話咩？嗰啲叫咩跳彈啊？即係射落一個地方再反彈，咁唔係正常嗰啲牛仔嗰啲嘅。 系弹到一次添， 系都冇话枪咁嘅，咁所以呢个你又唔好谂佢打系真系正常牛仔，佢造型嘅牛仔啫，纯粹咁啊 ，Han Solo 嘅造型都系牛仔噶，咁算唔算咧？咁又唔算系嘛？咁佢唔系真系骑住只马喺度咩嘛？冇嘅，冇嘅呢度冇，咁冇马嘅，佢得行路嘅，系咯，系啊，咁啊去咗现实世界，即系去咗纽约嗰大節就直情冇啦，就喺我哋個世界嗰度就係嘛，咁咪英雄本色咁咯，咪咁佢咪得唔得？我冇嘅，再問你談咯。 唔係我 OK 嘅，係啊，中意咯，係。 咁佢又唔係直接開槍喎，又飛刀好多嘢嘅，咁佢係啊，好打嘅講佢係咯。咁同埋佢係都要救翻個細路仔嘅呢度，即係呢度同個細路仔個感情好好嘅，就唔係好似佢原著，其實佢兩個係有好大嘅差距嘅。 哦，咁樣 係啊。同埋原本嗰個古仔裏面佢係放棄咗救個細路仔，寧願去揾到嗰黑個 Dark Tower 嘅。 哦， 嗯， 係啊。咁所以嗰個細路仔係死多咗一次嘅，即係現實就係死咗去咗嗰度啦，跟住佢再死嘅。咁跟住就係話佢改變歷史之後就令個細路仔冇死佢先出翻嚟啫嘛。 哦，嗯， 即係其實佢冇俾人拱出馬路俾西西死咯。 改變咗歷史，咁佢咪 即係唔使救佢。 係啦係啦，即係佢其實冇發生過嗰件事咁。 第一次咯，我救咗佢咪得。 係啊。 系咯系咯系咯，所以佢就后屘又出现翻咯，即系佢根本冇死到嘛，因为系咯，系咯，咁佢系咁样，所以有翻嘅，即系我讲小说啫，系，咁但系呢度就唔系嘅，呢度佢系一个好 friend 啊，好生死相救啊嗰种，即系嗰种古仔嚟嘅， 系， 系啊，咁好 Terminator 嘅，咁你 Terminator 咪好生死相救啊， 系， 系咯，嗰个细路仔又救佢，佢又救个细路仔咁嗰啲啊嘛。佢係呢就套路，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呢套戲好有 Terminator 嗰啲影子嘅，咁可能就係講唔多啦，因為我又唔想講。 差唔多啦， 係啊， 講唔到啲太深入嘅嘢嚇，咁但係基本上嗰個大致係一套咁嘅電影，咁如果北美朋友有興趣，其實可以一睇嘅，係啦。咁而嚟緊咧係有成個系列嘅會拍埋電視劇，咁所以冇得走嘅。係，係啦。咁如果你對以上題材有興趣朋友就睇啦。如果你冇，我最怕睇啲咩牛仔打外星人，咁你唔好睇啦。OK， 係啦，咁啦。 OK， 科幻片嚟嘅，呢個係科幻片嚟嘅。OK， 就係講住咁多先。OK， 咁剩翻啲我哋之後先講，因為真係唔想穿住對香港朋友，係啦，係得唔得？咁好唔好嘅？咁我穿啫，係嘛？係，有咩想問冇就 list 啦，係咯， 留翻到時 做先啦。 系啦， 香港做啫。 好啦，咁你转落去讲电玩音乐设施定系咩？ 系讲系啦，电竞啊，应该系。 啊，所以电竞啊，系唔系电玩啊？直情系电竞啊，系 而家唔系玩系竞赛嚟。 竞赛系一个 sport 嚟嘅，系讲错，系电玩啊，上个礼拜啫，系啦，系好。如何咧？呢个真系等阿新年啊，亲自啊，同大家讲下啦。 系，咁我就去咗呢个香港电竞音乐节啊。咁啊睇啊又有錄咗片俾大家睇下啦嚇，咁如果大家真係唔知係咩嚟，就可以不妨去翻我哋群組睇翻條片啦嚇，咁我都介紹得 OK 清楚啦應該，咁啊呢度再講講啦，咁其實佢咧就係喺8月4日到6日，咁啊為期3日嘅，即係我依家錄緊音呢個時間咧，其實佢都仲係做緊嘅，不過如果你依家先去，梗係太遲啦。咁佢咧就音樂方面咧就其實得一日嘅啫，咁就係呢個5日，咁佢就請咗啲韓國嘅歌手過嚟，咁就唱咗一日咁啦。咁但係嗰啲歌手其實我都唔係太識嘅。 哦，咁嗰啲女仔識嘅啫，我哋啊梗係唔識啦。 啊，勉強數得出嘅， 同打機有咩關係咧？我想問下。 咁我真係唔清楚啊，係咪佢哋有唱啲咩打機歌咁？我都唔知道，但係照計就應該冇嘅嚇。 係咯，即係冇關嘅。 係啊，咁而且門票 即係完全另一 part 嘢嚟啦。係 啦， 係 啦， 分開咗中間應該 係。係啊，而且個門票都幾貴下嘅，係。去到呢個680元係最平嚇，最貴係1800，最平係 最平幾多啊？ 680。 哦，即都唔使1000，最平。 係最貴。 我係最平嗰張都1000啊，好似。 哦，咁唔係，啊最貴先至1800啫嚇。 係嘛？ 係啊。咁至於到底買唔買到嘅，咁我就唔知啦。可能其實都係買唔到嘅。 我聽講話賣曬喎啲飛 嚇。係啊，佢咁。 即係睇韓星嗰啲賣曬啊，但係睇電競就冇人啊嘛。 係啦，咁佢4日同6日即係今日都仲繼續啦嚇。咁就係有呢個電競嘅比賽，咁就大家可以入場睇嘅。咁呢個都係分開買飛嘅。咁就。如果你睇電競嘅話咧，最平就80元，最貴就480元嘅。 喂，咁第一日同最尾一日係都係一樣嘅嘢啊，定又唔同嘅咧？ 打咩機啊？其實 都係一樣，都係打呢、這個英雄聯盟 LOL 嘅。咁佢就 呢個就係據我所知，佢哋係揾翻啲頭幾屆嗰啲，即係其實已經退咗役嗰啲嚟表演賽嘅啫喎。咁其實第二日即係今日都係咁噶。 是啊，其實佢係第一場咧就係佢係4隊人啦，咁就係分別係台灣、香港、澳門，咁就一隊啦，之後中國就自己一隊啦，歐洲一隊啦，同埋北美一隊，咁樣分咗4隊，咁佢哋就係啊， 第一日咧就兩隊兩隊咁 VS 咗先，係啊，咁然之後就出線嗰兩隊就再嚟今日再打咁咯。 哦，咁即係表演賽嘅其實。 係 啦。賽啦，咁第一日就邊個勝出咧？邊兩隊勝出？ 第一日邊兩隊勝出啊？呢、這個我冇留意喎。 好似就其中一隊就係嗰個香港、台灣、澳門嗰隊啦，係咪？ 嚇！一先，哦，不過呢個冇講，咁不過唔重要啦。呢、這個 即係你呢度係香港嚟㗎嘛，地主之言係嘛，做馬都做到佢哋，起碼唔會連入圍都唔會啦，係嘛？一定洋賽都洋你，都話明表演賽啊，你當真？ 係。啊咁嘅佢， 我明明咧，我都哎呀咁样自己舐嘢等你过啦，系咪啊？ 咁佢嘅分组都系港澳台对呢个欧洲队嘅，同埋另外一边就系北美队对呢个中国内地嘅。咁我谂都好有机会系呢、這个。 咁、今日系咪就系出香港打中国啊？ 都唔出奇啊， 系嘛？咁样 吓、啊，又增加多啲咩喎？ 啊！ 最一搞呢啲嘢就增加多啲仇恨啊嘛， 咁我唔知啊， 咦好政治唔正確喎、啊、呢個 show 大佬，系咯又請韓星咁，人哋明明內地啊禁韓星啦、啊、你又專請啲韓星，咁跟住仲要點解中國隊竟然係同呢個三個咁嘅地方係，即係你好奇怪嗱，點解台灣同香港同澳門係一隊嚟嘅？ 吓、啊、系啊，唔知 中国翻嚟另一队咧，咁唔系中国，应该 中国香港澳门打台湾 啊，唔系咁嘅，应该 唔知啊， 好唔识字正确喎，大佬 系呢个咩啊？呢个 旅游发展局要咩镬啊？呢今次我惊， 哦唔系，但系好似我见到有啲宣传完全唔关事嘅，好似系影住啲女台啲银行嘅，我见到 影银行个宣传有影咩？ 哦有啊， 即 係 佢啲貼出嚟啊，係啊，影住銀行，係啊， 影女用銀行啊。 因為佢嗰個贊助機構係工銀亞洲啊嘛， 係 啊，所以佢都 死咯，好彩唔係光本啫，如果唔係影住啲譜， 有得賣呢套場可以 啊，即係唔拉家嗰啲啊，即係贊助商嗰啲嘢影曬出嚟啊， 嚇，佢好似話啲人走去打即係。好似系咪都有啲格斗 game 去比赛，即系俾佢？ 嗰、那个系场外，即系出边嗰个露天晒死你嗰度。 系啦，十蚊鸡就可以入场嘅嗰度。咁就 十蚊鸡只系入到嗰度啊，应该咁讲。 冇错。 但系入唔打定系都系比赛咁，你赢咗一队就打嘅啦，继续。 嗱，咁佢有几 part 嘅分开。咁你如果喺舞台打啲咧，咁都系佢会。首先有啲嘉賓啊，即係譬如阿達哥啊嗰啲咁樣咁啦，咁就嗰啲會喺度打一打咁，然之後佢會再嚟抽一啲現場觀眾上去同佢一齊玩咁嘅。 唔係喎，但係佢玩嗰啲係砌嗰啲咩俄羅斯方塊嗰啲喎，大佬。 咁 唔係咩電競嚟喎，大佬。 唔係格鬥比賽嗰啲 喎。係咯，即係我就問啊，點解唔直情玩咩 Angry Bird 嗰啲？或者呢個 Candy Crush 咁樣咯，喂， 咪應該打翻街霸或者咩嗰啲咧？喂， 佢反而呢個反而呢個合理喎，如果有喎，佢 有 啊，我見到 有 街霸有拳王喎， 係啊，咁但係就唔係佢我唔知佢哋有冇打啦，應該話嚇，咁但係其實 佢唔會，佢就未必啦，佢哋有揾咗第二啲人，好似有 係啦，係啦，係啦，係 啦。咁就揾嚟嗰啲其實都係選手嚟喎，即係唔係講話街嗰啲喎，即係可能都係以打拳王啊啲為。即係佢哋嗰啲公開比賽嘅嗰啲有排名嗰啲選手 係，而家香港都有選手嘛。 好嘢啊！好嘢啊！係啊， 係 係啊。咁我睇翻個時間表啦。咁佢第一日咧就係、是、有高達嘅，即係跟登 VS 嘅。咁、但係其實跟登 高達都有。 係啦、其實跟登就半電競啦，因為依家嗰個 EVO 啊，即係呢個美國嘅一個好。全世界最大啦嘅電競比賽啦，咁都已經有玩呢個 game 噶啦。 哦， 咁所以依 家 世界級嘅呢個高達 VS，OK， 而家對戰啊嘛， 即係算係啦嚇，依家就因為之前就未有嘅，但係其實呢個 game 出咗好耐啦嘛。 哦，唔怪得今個禮拜都推出埋呢個跟登錶 Fighter 係嘛？ 个动画啦，要系啊，可贺佢原来系。 呢个我哋一阵会再讲。咁啊，另外仲有呢个街霸擂台战啦，咁再之后就呢个网络红人红白对抗赛啫，即系阿达哥佢哋嗰场啦。 哦， 系啦。 哦。 咁之后最嬲尾就仲有呢、這个LOL 嘅，哦呢、這个系签名会嚟嘅啫。 哦。 系啦。 OK。嗯。 咁啊，之后到今日咧就有呢个炉石战记嘅擂台啊，咁炉石战记都算系一个电竞项目嚟噶啦，依家系。 系。 咁啊都继续今日都有呢个网络红人嘅红白 对抗赛啦。我以为佢系抽牌嘅。 佢系卡 game 嚟咯。 系咯。 系。 都系电竞咁啊，可以要近。 都可以系嘅，佢都可以系嘅。咁因為佢自己就其實成日搞賽事嘅，都算國際性啦。 哦、OK。 係啊，咁咯。咁我睇到佢臨尾仲有個 VR 老高唔知乜鬼鬼嘅賽事啊。咁呢個應該係佢其中一個參展商嘅一隻類似我諗係 boxing game 咁嗰只啦嘅一個比賽啊。 嗯。 嚇。係啦，咁舞台就係玩呢啲啦。 系点实质？其实去到见到系咪好少人咧？好似 实质啊，其实咧人数就睇时间啦。咁我琴日去咧，就其实都几晒嘅吓，所以咧个人数系偏少嘅。咁同埋我早啦， 即係你正午啊嘛，嗰陣當然會少啲噶啦，係咯，係 食緊飯啊啲人或者會 都係啊， 係咯，個時間未係咩啦，或者可能晏啲或者多啲人嘅， 係咯，係啊，咁我去嗰段時間就係佢哋打緊呢個KOF 啊，係即係呢個 King of Fighter 拳王， 哦拳王係 係啊， 但係點解我見到好似唔係新嘅，佢打緊只係舊嘅， 哦係啊，唔係佢新舊都有打嘅。咁就係就 我見到你段片好似打緊佢97定咩喎，好耐喎。 係啊， 仲係新嗰只嘅。 係佢 威塔係威塔二啊， 乜一啊大家？ 一 超阿龍就紅色頭髮嗰時係咁食炒星已經可以爆機嗰只。 唔係唔好人識打喎，反而我驚夠啦就係。 其實點解都會打嗰只咧？就係因為其實嗰個係呢個香港嘅復古遊戲杯啊。佢哋搞嘅係、啊， 咁樣 係啦， 嗯， 咁所以就會打翻一啲舊啲嘅 game。當然佢 即係專登係玩舊嘅，okay, 明白？ 哦，好， 咁又唔同。如果你有個名目嘅，就當然絕對合理啦，係咯。 97好啊，我只 game 係啊，我係拳王97隻， 係。 咁係啦，即係我見到佢哋其實係搞，即係真係上台搞嗰班人咧。是有心機搞的，咁但係搞呢壇嘢嗰班人，我就覺得感覺上冇乜心機咯。因為入到去 咧，你意思係邊個咧？係呢個旅遊發展局啊，定邊個啫？唔係喎，其實旅遊發展局係好似係批出嚟咁解，其實唔係佢哋搞嘅喎，聽講。 係啊，佢話佢哋係 啲公司後邊嗰班友 搞嘅啫。其實邊個搞嘅？邊個係搞手咧？最神秘嘅 係啊，唔知啊。 正式搞手啊！我真係唔係好清楚呢、這個嚇，因為佢呢度通常啲 title 都係咩香港旅遊發展局啊， 唔係咯，佢哋就係講咗話其實唔係佢哋搞嘅咯。係 啊係啊， 係佢批俾你哋搞啦， 撥款出嚟搞，但唔係佢哋搞嘅，佢哋唔係嗰個係咯，唔係佢哋策劃出嚟嘅，甚至乎係咯， 係經營銀行嗰個贊助又唔關事。 係啊，冇錯啦，咁啲咁神秘嘅唔通係撒旦幫？ 咁樣。 咩事啊？咩事啊？咪定咩 XA 啊？ 啊，咪 Conno 搞啊？ 系嘛？ 啊，即系 游戏公司， 系啊， 咁神秘啊，大佬，唔怪得唔见晒啲人，原来好多人去，要俾佢哋捉晒啊！ 越玩越少啊！ 你真系走晒啲 game 入边啊，俾佢整，其实好多人去， 咪输咗会消失啊？ 系 咩啊？ 输咗会消失啊？系蒙面超人个广告嚟，原来呢个系啊，做咪做 XA 咪未咁快喎，等三年喎香港要。 嗱，但系 冇得做好似。 佢写个主办机构其实都系落呢个旅游发展局噶，同埋呢个咩亚洲国际都会嗰、那个即系 有條飛龍咁嗰個圖樣嗰個 logo， 仲有另外一個就係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咩啊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呢個20周年紀念呢幾個 logo 嘅咯。 咁唔係落咗呢個 logo 唔正常嘅，因為佢原來佢係佢哋撥款出嚟搞噶嘛。咁其實我嘅理解啫，呢個嚇，其實佢唔係想搞咩電競定乜嘢嘅，其實佢當呢個咪同阿啤酒節啊，或者咩啊咩六人欖球啊，係嘛？ 七人欖球。 唔係，其實佢都係搞個 活動啫， 活動係嗰個旅遊。 佢嚟講，佢唔係專登話幫你電競係咩？佢其中一個今次就係搞呢個題材啫。咁佢主要就係佢。向海外去 promote 翻香港旅遊啊，呢 啲旅遊啊嘛。 咁因為我都見到有台灣嗰邊都有報道嘅，咁佢報道真係有記者嚟咗咯，佢唔係枕噏嘅。咁真係喺個場地裏邊喎，打機嗰個場，即係紅館入邊。咁變咗其實佢可能係反而係對外做宣傳嘅一個呢樣嘢咯，就唔係話特質喺本土入邊佢會好大肆 promote。你都話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個咁嘅活動啦，喺本港。 系咯， 因為佢絕對唔係志在於呢樣嘢啊嘛。 哦，咁佢呢個誒， 你睇我搞個節目，出邊啲人知道？ 冇錯啦，即係香港仲有嘢搞㗎，香港仲發生緊嘢 ，something happen 啊，咁咯。 咁佢呢 個香港 嗰度個其中一句啊，算係標語啦，都寫住盡享最香港嘅嚇，呢個 best of all。 係咯，即係其實佢都 係 去向外 promote 嘅一個嘢嚟嘅，咁所以佢。又揾曬啲韓星咁，因為呢個可能配合翻即係之前佢哋都請咗啲韓國節目嚟香港，即係取景啦嚇嗰啲遊戲節目咁。即係我又唔知道做咩咯，係咯，即係其實點解係咁樣用咁嘅方法咧？咁同埋其實都使咗3500000㗎。係 啊。 咁我哋就話喂，如果佢係想幫業界，就梗係攞呢啲去即係資助啲電競選手去出國啦。咁但係其實佢都講到明唔係啊，嗰啲呢個錢係使嚟去。即係幫香港做宣傳嘅，即係香港呢、這、一個，即係就係 sell 翻香港咯。 係 sell 香港有嘢呢嘢搞咁咯。 即係佢 sell 香港啦，有呢啲嘢搞係佢個題目啫。佢搞乜嘢都唔係好重要。係 啊，佢 今次搞 咩最有嘢搞 啊？之後唔知又遞咗美食都得嘅嚇。咁係啊，咁佢唔係話專登係幫你電競，咁所以你又好難話佢不如將呢筆錢去做啲實際啲嘢。咁佢唔係咁樣嘛？佢個出發點係咯。咁我諗我咁嚟理解啦，係啦。 如果場內咁，其實佢嗰個環境，我覺得真係唔係咁好咯，因為你大熱天時咧，仲要露天咁嚟搞呢啲活動咧，仲要佢 唔係有人就話嗰個場點解唔攞嚟做啲美食車啊嗰啲嘢，即係我諗係嗰度係個空間，但係咧平時我哋見其他嘅場咧，可能都有啲即係樹下啲嘢咁遮蔽啊，冇咁辛苦。即係當然你圍院咪又係曬咁，但係圍院有樹有剩噶嘛，有地第啲嘢噶嘛。咁我覺得好攰咩？我又可以去啲有遮陰嘅地方歇下係咪？咁甚至乎啊，去附近啊都大把嘢嚇，可以即係出去食啲嘢翻翻嚟啊咁。咁你比較舒服嘅大家。咁但係嗰度係比較獨立咗個地方。雖然你話咁去翻附近有冇商場有，但係。即係行一段路啊咁咯，咁而嗰度本身就冇嘢遮陰嘅， 係啊， 呢係恐怖 啊， 呢個大禍啊呢個， 係 嘛？ 係啊， 呢個先大禍。 係啊，咁你美食車當然阿新年都話佢又唔係即係擺咗嗰啲好即係嗰啲好頂級貴價嘅去嘅，又係嘛？ 係都 OK 嘅嚇，你食完都未至於會割咗忽肉咁嘅嚇。咁但係就我見 佢，但係你話佢全場係冇冷氣啊嘛，因為佢最得意就係咧，佢唔係擺啲。booth 嘅喎，你話佢有啲直情係有玻璃，但係裏邊竟然冇冷氣嘅喎。 係，冇錯，佢有啲直情係成個係封曬 嘅。哇，咁啊 ，greenhouse effect 咪好熱咯，裏邊。 係，冇錯。 蒸籠入咗去。 蒸籠，係真係蒸籠。 哦。 但係即係佢有一檔係我見到有部冷氣機喺度，亦都開咗嘅，但係我覺得好似冇。 你講冷氣機係嗰啲風櫃嗰只啊？ 唔係分體式。 佢裝分體式， 我、 okay 哦、但你曬住呢個時間，最中午係冇用嘅呢啲。 係啊， 係分體式一定唔得咯。 係 啊， 唔係啊，風櫃好啲㗎。如果呢啲情況應該， 咁但係就冇 咯。咁係唔都 咁同埋就算係啊有冷氣，我當佢有冷氣咧，其實都係得三檔嘢有冷氣啫嘛。其他嗰啲都係普通嗰啲咁樣，就咁一個帳。向房咁樣嗰啲咯， 我知，咪年宵咁咯，係 啊係啊，差唔多係。 系夜晚好啲嘅。 喂，但系佢又话天气唔好啊，第一日系嘛？ 其实咧，第一日反而可能佢落雨会好，可能仲凉少少。 你觉得反而咁样好啲？ 系啊，同埋个天阴啊。 嗯。 我去嗰日真系晒到。我觉得 好配合到呢个刺客教条嗰个呢个沙漠嘅宣传啊， 系完全还原到呢、這个 争啲沙啫嗰度， 埃及嘅感觉吓，呢、這个最新一集 争啲 表毛 大衣啊，大佬 系系我争啲喺个瞓咗又翻唔到屋企啦， 系咁佢好似嗰、那个你话咩赢啲乜鬼有呢个刺客雪橋啊？ 哦佢。佢就好似原本係話唔知道有啲即係有個小遊戲之類咁樣咁玩完之後就 叫你揾個航拍機咧，唔知點樣真係整啲乜鬼咁嘅，咁但係吸鬼曬係嘛？ 係啊，可能都唔知佢係唔夠人手定咩啦嚇，咁總之就變咗做like 佢哋個 page 咁。 即係埋去呃個 like 就俾啲雪條。咦？咁我覺得佢配合翻呢個應該派蝦條呃蝦條會比較， 但好似有蘇居奴嘅，點解好似佢話？ 哦，咁我去嗰陣時就未有嘅，咁但係之後就應該有兩個 cosplay 啊，一男一女咁樣，係啦，咁就 哦， 著咩㗎？唔係一個著刺客裝，另一個就埃及妖猴咁啦，類似咁啦。 哦，咁有冇熱死啊？ 咁啊冇嘅，應該死唔去嘅，刺客嘅生命力好頑強。 係。咁佢著咩咧？刺客咪又嬲大肚㗎嘛？ 哦，咁唔係嘅，今次佢咪埃及裝 囉。哦，即係打大隻啦。 算係啦。 哦，咁就爽啲，係 啦。 係。嗯。咁仲有冇咩特別嘅嘢？差唔多，要轉下個話題。 講多兩句啦。咁佢入面嗰度賣嗰啲呢，其實主要都係啲電競嘅產品嚟嘅。即係譬如啲電競凳啊、電競台啊、電競mouse 啊。 你賣呢啲 耳機啊，嚇嚇 mon 啊咁咯。 啲銀行咧有冇擺咗啲咩 plan 啊，或者咩有啲投資嗰啲咁啊？叫你去再 基金啊？ 我就都有埋過去咁同佢哋傾過下咁樣，咁就佢都係叫我去 like 佢哋個 Facebook page 咁樣，咁就有嘢送。 哦，即係全部都係呃 like 嘅。 係啊係啊，基本上都係呃 like 啦。 喂，唔係喎，我見到又話有啲 virtual 嘢玩啊，咁又話有部嘢唔知點樣孭喺個背脊度，即係買走喎，可以嗰部咩嚟㗎？ 嗰部嘢咧就 电脑嚟。 我又唔系好肯定佢系咩啦，咁但系当然佢一定系嗰啲孭喺背脊，咁成个我喺个墙度玩嘅，即系唔系坐定定玩嗰啲virtual game 啦，佢系可以喺个墙度行嘅。咁但系 佢成话有得卖喎，你可以买走喎。 哦，咁呢个我就唔清楚，因为佢嗰度咧，佢搞得太耐啊，佢排咧四个人都要 入去玩。 系啊，我有排。但是呢、等唔切啦，佢因为佢四个人已经要搞15分钟，咁嗰度排咗成20人，咁我都如果要排有排係搞下。咁但係佢係嗰度就佢賣埋呢个显示卡啊嗰啲嘅，即係成个电脑套装咁样咁去賣囉。基本上都係呢啲啦，咁同埋佢有一度呢最多人排嘅呢就係、賣嗰啲同韓星有關的呢個 goods 嘅嗰個位咧，就好多女仔排啦嚇。 咁樣？ 係啊，最長條隊就係嗰度嚇。 即係完全同電競無關喎，大佬。 係啊， 就翻去最多人啊嘛。 係。係。咁我諗佢呢個同呢樣嘢合併嘅目的都係等嗰度回翻少少水，唔使蝕得咁金嘅啫。 哦，都係。 都似 係。嗰度分分鐘回翻成千萬嘅，唔出奇啊！因為你大佬一張飛都過千蚊啊，大佬。 係。咁佢要揾啲嘢。 有一萬人入場啦，如果學佢哋話啦嚇，佢哋咁講到 錯好多啊， 咁即係如果佢冇眼花睇到全院滿座係鬼嘅啫。係。 嗯。 咪因為有人話佢實質電競嗰 part 就冇人啊嘛，坐一半即係坐一邊台都唔滿嘛，紅館四邊啊嘛。 係。 係啊。 咁但係佢就話好多嘅喎，咁跟住嗰啲睇韓星嗰啲就話全部。即係全部賣曬啊嘛，話啲飛咁， 冇錯。 咁啊係咯，如果係 再靠我邊補補啊？ 嚇！ 靠我邊補補咯，靠韓星。 係咯，靠嗰邊補翻啲啦。 唔係，同埋我都聽講好多人其實落電競嗰邊咧係好多人有一派飛咁先去嘅。 係。 嚇！都唔係話咁多係買自己買 飛。 唔 係買飛啊嘛，我明啦，係唔使錢嘅啲飛， 係要代買俾佢先咯。 係啦，都唔攞啊。 係。 凍都唔要啊！係啊，係啊。 咁但我见佢哋影里面就当然佢冇影到成个过程，但我见佢影喺入面少少片段，佢冇见到啲气氛又唔系好差㗎喎。 其实 OK 嘅，佢入面应该 OK 嘅，我睇翻。 入面 OK 㗎喎，係 囉。咁但係出面就差啲囉。 嗯。我谂出边系即系附带嘅啫，其实里边都系主菜嚟嘅，我相信 佢都系搞入边嗰阵嘅， 系咯系咯，红馆入边真系个主菜嚟嘅。 咁但系咁少人， 咁呢个 得 啦，系咯，所以我又觉得又唔系话咩嘅，系咯，咁你不过就奇怪咯，所有嘢去到政府层面嘅嘢就变咗第啲嘢咯， 系啊， 系咯，咁你如果你从业界嗰度出发呢件事，其实似乎帮助不大咯，即系。哇！嘥幾千萬咁樣，咁不如擺落啲真係搞真係正經搞比賽，或者支持啲選手出外比賽好過啦。咁大家個訴求同心聲都係咁，不過做嘅呢人唔係同你咁講咯。 係， 嗯， 咁佢交功課就係去做對香港嘅宣傳啫嘛。你電唔電競其實對佢嚟講，即係等於啲有錢佬，佢捐錢去保良局又好邊，其實佢真係想幫嗰啲細路仔或者咩，咁其實佢都係。即自己一個佢自己有另外嘅目的嘅啫， 都係奇才影一影佢我度嘅為咗。 咁佢將呢個嘅行為帶咗去即係呢樣嘢度啫嘛。 嗯， 即我覺得係咁嘅，好唔難理解啊！我覺得係咯。其實佢就對你呢個電競呢件事其實佢冇乜心去幫助，即係等於佢哋捐錢俾保良局，唔代表佢其實個心係想幫細路仔嘅。係， 嗯， 係咯，即係一樣嘅啫。我覺得咁理解會不中都不遠嘅啦。係。 嗯， 咁如果你咁天真以為佢搞呢個嘢係幫你電競發展，你即係其實係互相利用啫。咁你佢今次用得呢個題材，你咪好好地睇下點樣去即係利用呢樣嘢咯。咁但係似乎有香港人都係好現實啦，咁又話咩有打機班啊嗰啲，咁啊又係其實係揾笨㗎啦，係係。咁大家都其實唔係對呢件事咁咩咯。咁呢個我補多句咧，就是、我哋頭先話會串連落去講嘅就係、是。其实咁佢而家咁讲啦，咁到底啊香港电竞啊又可唔可能成为一个职业先？ 其实我以我所睇就真系都几困难。 咁嗱好啦，咁你香港连运动员都唔可以叫做一个职业嘅时候，咁你电竞咁就由玩啊打下机就升级到去一个运动啦，佢哋所谓系嘛？ 系， 嗯， 系咯。咁但香港係運動員都唔能夠成為職業嘅時候，咁一個電競運動員能唔能成為一個職業嘅？ 係呢個真係。 咁而電競運動員呢個生態咧，亦都新年有提過嘅，我哋傾嘅陣，你可以講下，好嘛？你話其實就唔同嘅，同你一般打波。 係啊，冇錯。 你講下，你講下，我其實講我不如你講，簡單講。 其實咧，同一般打波或者游水啊呢啲本身亦即係競賽嘅運動咧，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咧。咁你呢啲競賽，雖則佢哋可能都會有一啲改規，但係你基本上嗰樣嘢係唔會突然之間冇，譬如冇咗足球啊，冇咗籃球唔會啊嘛，即係唔會無啦啦冇咗跑步呢個項目噶嘛。咁但係咧，當你電競嘅時候咧，咁你電競有機會隻 game 唔興，或者 你要解釋電競佢哋通常咧會打死一部，即係打一個遊戲嘅。 係。 打嚟打去都是打那個遊戲，即如果他是那個遊戲，即例如這個 LOL， 他就是打 LOL 的，他是打魔獸的， 是沒錯。 那如果萬一那個遊戲不，那你不會很短時間沒有，但是十年好好比。 是啊是啊，沒錯。 那怎樣呢？那當然 當時可能他都退了役啦，但是他就算退了役，他做講遊戲都好，他都是講回這個遊戲的。 是啊是啊，沒錯。 多數係嘛？咁你就覺得佢哋嗰個壽命啊，同埋佢哋嗰樣嘢咧，就有難繼續落去係嘛？ 相對短一陣，即係譬如啊，咁你阿叔嚇、啊、踢完波之後去講波咁樣，咁佢咪嚇可以做到嚇、啊、差唔多無限期 做到死㗎啦，係咪？ 係 啊，都仲可以講波啊。 咁但係如果你係， 但係你唔會講 LOL 講到死㗎嘛？即係 LOL 可能都冇咗㗎啦嘛，十年後係咯。 即係有咁嘅機會啦嚇，因為。咁依家都未有十年啦，係嘛？講真，咁你都唔知道將來個發展，即係好睇唔清嗰個前景。 你唔使佢冇嘅，佢唔興就㗎啦。 係啦，係啦，冇錯。咁當然你可以話佢唔興係有第二隻嘅，咁到底第二隻你轉唔轉得到過去先？因為佢第二隻分分鐘可能 你睇到啊，可能佢係類似嘅遊戲，咁但係其實可能個入面啲嘢完全唔同嘅，其實咁你又要重新去適應過啊，重新去再諗過啲嘢嚟。 唔係你根本如果你話做前線做選手啊，佢都退咗役啦，佢係去做後邊做講啊，做代言啫嘛，好、 啊、 多都係、啊。你仲點會轉啫？嗰啲 係咯。 难啲咯， 好权威啊！你转咗你 咁好啦，咁呢个都仲系国际，香港仲其实 系 你唔去做啲 KOL 咧，你净系打机又冇用嘅。 系， 嗯， 系啊。 喂，讲真你， 同埋咧都专系出晒啲女的，我多数系，因为啲女睇得啊嘛。 咁系，咁系， 系嘛？ 咁讲真啦。 咁其实啊，喺香港做乜鬼嘢 programmer 嘅 KOL 啊，不如做阿达哥嗰只咪得咯。 咁確實，如果以嗰種嘅話，佢嘅生存能力係會高過你 programmer 咯。 喂，佢直情轉下轉下，而家變咗明星啦。 係。 係啊，打機都只不過係即係 hea 玩，大家吹下水啫。 咁講， 你睇攻略睇佢啊。 因為佢本身佢其實都唔係話真係打機叻嘅人嚟啊嘛。佢啲即係佢係因為打機只不過係佢。做嘅嘢，而佢嘅正式真係係搞笑 的。佢可以係喺度食飯嘅， 或者玩咁樣咁同你一齊玩。 佢唔 係 食飯叻嘅，係咪？ 係啊，係啊， 係咯。即係佢喺度做無謂嘢都得嘅。咁其實佢 mini 係 for fun， 你睇佢， 佢係藝人嚟喎，本身 佢係藝人，冇錯啦。就反而呢隻會好啲。咁你反而你係打得好叻嗰樣嘢，係其實先至係唔係香港個市場咧？ 係 反而。 啲人都唔理添啊，兼且 即系我都睇过有啲字幕真系讲攻略，反而我又唔觉得点击率太高。 系啲人 即系呢个唔系冇人睇，佢都 O K 但 系 点解爆红嗰啲系讲无谓嘢嗰啲嘅？反而 系 就系咁， 系为啲女喺度讲嗰啲嘛， 为啲女啦，当然啲女啊更加啦，系咯。 因为咧，你一讲攻略嗰啲咧，可能你会讲得好深入啊。咁你讲得深入，就自然嗰件事唔满都变满啦，系咪先？即系你就算讲得几有趣都好。咁你係攻略啊嘛，係咪先？咁你唔係搞緊笑啊嘛，咁嗰樣嘢就唔會話特別吸引到人去睇。 其實一般啲受眾佢都係 Q time for fun 嘅。係 啊，咁佢睇咁深入做咩？我搞少少。 佢咪真係咁認真打？ 咁咪算咯。咁所以點解啊？香港呢個街霸啊，好勁嘅 Human Bomb 啊，咁其實到依家咁，我諗佢唔會話出名得過達哥咯。但係佢其實已經係香港世界級嘅街霸選手嚟㗎喇喎，即係 你試喺街問下人知唔知呢個邊個嚟？ 係咯， 知啊，啲人點會知？問達哥得 啊， 我驚你出街問邊個李麗珊佢都唔知啊。 咁樣 會唔會啊？ 係 嗯，係咯，但係達哥係人都識喎。 係。 係咯，無線嗰個啊嘛。 蔡思 達。 蔡思貝啊。 合咗睇啦， 同埋合咗睇啦 ，anyway 啦，系啦，咁其实呢个都系喺我哋想讲嘅呢个啦，即系其实系咪真系好出路噶呢样嘢啦？我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因为再讲佢就连艺人嘅都冇出路啊。不过 anyway， 我哋转下第二个话题先啦，系嘛？冇嘢补充啦嘛，呢个电玩喂呢、這个电竞音乐节 系冇补充， 系大家上去我哋群组啦，其实我都有贴咗好多其他人拍嗰啲嘅。片上嘅，有啲唔同嘅人，又影咗啲唔同嘅嘢咁啦，咁但系大家可以參詳下啦 ，OK？ 咁、 嗯、 當然都希望香港真係有出到呢一個界別啦，但係好似我哋感覺上好似唔係好係真係嗰回事啦，即係賣女嘅咋，我覺得其實佢哋嗰啲電競隊係， 哦，係啊， 係啊，係， 而家紅紅條女添啦，仲關打機事都 係 ，exactly， 係，好，咁好，做咩要講？ 講下轉第二話題啦，咁啊，我標飛塔最新有個 OVA 嘅話算係，得我十一零分鐘， 係犀利啊！佢唔係 try 喎，係做翻再之前嗰、那個， 係咁佢冇講實質時間嘅，咁但係呢度就 解釋下邊隊先，係咪即係嗰個咧用個嚟自異世界帶咗啲粒子， 啊紅色頭髮嗰個 主角， 係啊，嚟咗揾啊。佢領師啊定咩我叫，跟住最咪識咗阿成哥啊嘛，咁開頭阿成哥就係識砌模型，但係唔識揸噶嘛，係咁咪係啊，紅毛仔就啲駕駛技術好勁咁啊，係 啦， 個學長跟住打咗場，跟住 最緊要有嗰個叫村口名人啊， 第三代， 而家變咗第三代穿口名人啊嘛。 啲人話點解真人好失望係個阿叔嚟啊嘛？ 系啊， 第一代啊嘛，咁 系我第一代 上星期喺香港就颁奖俾我哋嗰啲诶，即系嗰啲香港啲标飞塔啦，喺跟爬世界杯啊，系啦，你一阵都会讲两句噶啦，系啦， 系 都甩唔到噶。 咁佢今日系讲翻佢话，即系佢个 friend 咧，系啦，咁啊出咗名人第三代，佢个 friend 本嚟即系又系间公司咁整啲跟爬啲咁嘅嘢，系开发啲啲啊，咁啊话最新整咗啲 A。可以模擬 AI 嘅，即係 AI 去駕駛嗰啲跟棚， 係啊，咁我哋整咗場即係試俾你睇啊嘛，整開一隻啊，即係 W 入邊咯，大間個啊， 嘅改版啦， 嚇，用嗰個 AI， 跟住阿馬莎用翻一年戰爭咯，係啊，咁啊兩個打，咁 佢有浮有炮喎，有沙達比嗰啲炮， 因為佢改裝咗啊嘛啲機船都。 其实佢都系黐喺个膊头嗰度，唔知改咩装啊？ 系啊，都系嗰个盒咁装落去嘅， 系攞两三千嘅，即系挤咩 嘅 啦。 佢都仲有加多把枕头俾佢嘅。 嗯，系啦，咁佢人格模拟啊，到底用咗边两个驾驶员咧？ 系啊，咪零零嗰个间角。 系，即系都系阿宝配音嘅。 阿李， 我应该叫，我唔记得佢咩啦，个名好似咩李疯子啊，啲人叫佢。 系啊，即系都系阿宝把声噶啦，系咯。 系咁，呢度真系揾翻阿古天培 嘅，但系马莎啦，另一个 马莎就唔系啦，变咗揾咗吓马莎反而 前手一嚟嘅， 呢个唔系前手一，呢个阿咩关俊贤啊，即系阿Wing Gundam 阿迪奥啊， 哦， 即系高智能方程式入边阿加贺嗰把声， 哦，唔怪得都。唔系咁，佢都有啲扮啊，马莎讲嘢嘅都有。 咁佢对白，佢好明显系恶搞，佢全部讲翻嗰啲嘢啦，都。 哦，咁佢啲语气佢有少少扮翻嘅，都系。但系你听得出唔系嗰个人把声咯，系咯。 哦， 哈哈， 系咯。佢都扮翻啲马莎语气嘅，的确都有少少。 系，咁就咁打啦。咁中途仲要阿李峰之唔够抽，跟住佢又恶搞嘛，佢自己话恶搞嘅啫。 系。恶搞仲有补嘅后屘。 佢中途将个 AI 转做变咗阿宝啊，即系阿李峰之唔够打嘛。 咁阿宝对马莎，终于最后 系啊，咁啊临尾都系两个撞埋一齐咁啊 ，double KO 咁啊玩完嘅，其实 冇错啦。咁今集点叫做梦幻一战噶啦，所谓系啊， 系啊，咁都系其实我觉得系玩嘢嘅，今集都系。 嗯， 咁啊下佢反而有预告啊，下集话嗰咩啲近冇咩大逆袭嗰个，反而我嗰个就大堆头成扎一齐，唔知去边嘅打咁样，系变翻成哥啊。咁啊，但系仲系变翻靓仔个成哥喺呢度。 系，哦，前传， 吓，即系佢系变翻做第一季同第二季中间嗰个时间。 O K，O K， 系啦， 系啦，咪好出奇地呢套嘢会整 O V A 啊！我以为即系睇到 try 会继续，唔系呢套啊。 唔系，其实感觉上啲人觉得系呢套反而系 呢套中意， 即系第一套系啲人中意多啲咯。 我自己系啦，但我以为啲人中意 try 多啲，啲机系啊。 啲機可能變化大啲啦，但係啲人唔係好買得多啊！啲人好似 我啲人唔單係， 唔係除咗機條女咯，我機條女而家變曬啲唔同嘅模型啦。 哦，係整曬啲同啲紅霸啲合咗體又有， 即係強人啦、啊、紅霸啊咁嗰啲全變曬啲喎，合體變曬， 最 大 MS Galo 咁啊變曬差唔多全部。 係， 我唔係好頂得順，唔好意思啊。 係，都係咁啊，咁。咁冇啊，都係惡搞嘅，我記得其實官方惡搞嘅嘢變咗啲喎。 咁啊係啊，都幾惡搞嘅， 係啦。咁啊，講翻模型啊， 我模型啊，係嘛？我上個禮拜咁啊，頒獎禮啦，咁樣咁我唔逐隻講啊。咁啊，咁啊，但係我覺得佢哋應驗咗一樣，即係坊間啲人成日講嘅一個 urban legend。 係。 即係呢個砌模型嘅 urban legend。 跟爬啊！ 跟爬 urban legend 係咩咧？佢哋就話香港嘅。即由電擊嗰時開始咁講㗎喇，我係親耳聽過，喺會場度聽到返嚟㗎喎。咁啲人就喺度講，就話呢其實要贏嘅關鍵係乜嘢呢？嘩，犀利。 唔係睇得靚，唔係技術好。 冇錯啦，係乜嘢呢？就係、是、你用得越多盒模型嚟砌就越會贏嘅。 個機會越大。 機會越大先啦，係啦，又唔係絕對，但係都幾絕對啦，係啦。吓，唔系一定，不过都几一定噶啦，系咯。佢嗰度系咁嘅，咁我初听又觉得唔会啊，大佬，即系我唔系太过认同嘅。 嗯， 即系我一个模型比赛唔会咁样嚟去咩嘛？虽然呢个 band 低吓， 最後係梁榮忠佢哋平嘅， 係啦。咦？咁但係今年個冠軍似乎又再一次啊，唔係第一次啦嚇，證實咗呢樣嘢喎， 中咗啊， 又中喎，係啦。即我哪怕你隻嘢細細隻係嘛，可能你隻嘢砌完都係一隻 M G 咁啊，咁但你每一粒零件都係嚟自一盒唔同嘅模型嘅時候咧，咁你有本事嗰度係有超過100盒模型砌埋一齊噶嘛？ 係每一盒模型攞一件件黐上。 係啦，咁佢哋就話咁咧就即係會贏。咁咦，今年真係咁喎？ 係今年有冠軍。 當 LEGO 啊，將啲模型當 LEGO 啊， 係 自己砌一隻嘢出嚟。咁嗱，我本來就覺得咁都冇問題嘅。我以前都講過話。喂，其實咁都得嘅喎，即係你唔係一定要砌隻有嘅嘢喎，你的確可以將高達模型當 LEGO。咁不過咧，你當 LEGO 嘅話咧，就應該就係你有咗個設計，跟住就用 LEGO 砌翻你心目中個設計出嚟啊嘛，而唔係你睇下有乜嘢就砌埋一堆咁就放棄一個設計。 擺得上去就擺落去啊。 係有咩擺落去就擺落去啊嘛。咦？咁今次又似乎係呢種喎、啊、冠軍，咁係啦。咁你話佢有咩概念呢？咁佢其實個概念都係喺個改名嗰度嘅啫，係啦。咁我唔理你嗰隻嘢叫乜乜三百，定係叫做即係佢話智能三百啦，例子。咁我阿仔話：我下次你叫攞你名三千啦。其實有咩？即係其實你嗰隻嘢嗰啲有冇概念嘅呢？ 係。 因為冇 idea 想做咩而整出嚟咯，總之 係咯。咁相比之下，反而嗰個屎渠啊、萬樂珠可樂嗰隻鐵球有喎、啊。 是 嗯，系咯，因为佢话嗰只叫卖家，你反而就佢正就喺度讥笑紧，即系 Bandai 系咁出嗰啲高达，就喺个背包系咁整嘢啊嘛，即系之前嗰啲分得煲嗰啲咧，系啦。咁佢哋点解我唔可以喺只铁球后边系咁整嘢，甚至乎整条屎渠落去咧？咁嗱，咁佢呢个基本上我可以理解佢成为一种行为艺术啦。佢、就唔系副模型，佢个参赛系佢成个行为啊。 系， 佢砌呢副模型嘅行为系一个行为艺术嚟啊！咁佢系有 发想表达啦，总之 系表达或者佢有个控诉啊，控诉都系一种意念去表达啦。 系， 咁嗰个一柱擎天啊，虽然佢唔系我 origin 嘅，系人哋画咗出嚟，咁但系人哋画嗰个人系有意念噶嘛？ 佢重现出嚟嘅， 重现亦都算系一种意念啦吓，咁佢都系个意念噶， 系 啦。咁点解佢又将嗰样嘢同 last shooting 嗰个场景又捞埋？咁其实都有佢嘅一個， 都有諗過一樣嘢 啦，不凡嘅意念啦，最係咁都有意念，都係有意念啦，係咪？ 但係用嗰度打係咪？ 我又唔覺得隻冠軍有冇意思， 我咪一揸嘢， 係咯。唔係咁，佢有講話係咪即係啲高達打到最後咁，就會係一隻咁嘅大合體咁樣？咁但係即佢即要打嘅嘢啊，即係意思嚇。 嗯。 咁但係唔係咁咁個概念係咩嚟？嗰隻嘅概念係咩？ 咪黐埋一住啊！我就見到。 即其實你用任何嘢，我哋都講過啦。嗱，我實見過人用嗰啲廢車場啊、廢鐵咧，就真係砌過啲柯柏文啊、大黃蜂嗰啲出嚟嘅。咁當然其實佢唔係跟住個戲嗰個樣砌，即係意思電影版嗰啲啊。咁只不過可能個頭啊，因為幾個特徵似啦，其他位咪亂咁將啲零件咪砌埋一堆，因為反正個戲入邊嗰個都係一堆機器咁嘅啫嘛。 如果你喐下喐下，成日睇唔到喎。 唔係即其實你唔使整翻一樣樣嘅，你有幾個特徵位係咪得咯？ 哦，係呢啲 咁你就認得嗰隻柯柏文啫嘛，你唔使隻嘢係跟足佢個設計， 係唔使跟足。 咁其實好多時都有人將呢啲咁嘅齒輪啊或者咩咁，佢整攤埋一齊去整一啲即金屬嘅廢物利用嘅雕塑㗎啦。咁其實我覺得咪有啲似係咁咯。咁但係人哋都即都有隻嘢嘅一個。概念先嘅、啊，即係嗰只我都話曬，柯柏文或者係咩嚟咁樣，或者你砌 LEGO 咁，我想用 LEGO 砌一隻金毛獅王喎、啊，或者砌六神合體喎、啊，咁你係有個設計噶嘛？咁我點樣用有限嘅積木去砌到嗰個樣？咁呢個本身咪有一個概念同一個設計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欸，我手頭上有咩積木就砌只咩出嚟，咁就冇設計喎。咁你只會有乜就砌乜啫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嗱，我純粹從設計嘅角度出發啫。首先我第一個就會摟咗呢啲作品嘅、 嗯、 因為佢係冇概念嘅。 嗯。 咁但係唔知啦，咁但係我就見香港係唔使㗎喎。咁、梁榮忠又話嗰、那個一柱擎天係好出位呀，不過呢啲攞唔到獎。咁攞唔到獎喺你哋嘅呢班評判手上啫。 嗯。 係咪咁可能喺第二個國家，可能人哋或者攞唔到冠軍，可能都有啲獎嘅喎， 有特別獎喎、啊， 都唔奇嘅喎，係咪先？好難講啊，係咪？ 一不文咁，所以佢覺得就係冇證啦。 不文 嘅 嗌好嘅咩？ 唔係可 能如果 係 法國嗰就可能佢覺得呢個正喎、 啊。係啊，有呢個意思咁樣可能。 係啊，會唔會咧？安古蘭嗰個覺得呢個可以擺落去嚇呢、這個同蒙羅麗莎擺埋一齊喎、啊。 呢個佢個標準啫嘛，因為係。 係咯，你嘅標準啫。咁我又覺得真係香港真係再一次幫我睇到係咁。 咁標準係咩咯？ 係啊。咁原來真係應曬佢哋嗰啲 urban legend 就係你越砌得多唔同件落去咧，即係你應用咗個模型用得越多嘅盒嘅盒數啊，唔係講件數啊，講盒 唔 係件數，你可以每一盒就攞一粒出嚟都得。 係 係啦，即係其實嗰粒嘢係唔同盒度攞出嚟嘅。 嗯， 一樣樣喎、啊，嗰粒嘢我 係， 但我都偏偏要喺十盒唔同模型度揾出嚟，係咪好珍貴咧？系咯，唔知啊，咁你唔好应咗人嚟讲呢啲嘢咯。我觉得以为我初初就唔相信，一应晒， 系 越嚟越应啊。即系由初初人马合体啊呢啲咁嘅之后整嘅，即系而家都唔知系几多合体啦。系啦，系啦，系一百合体定一千合体啊？咁如果大家以后再想超越呢个，可能你要用一万合体啦。 砌个人咁大啦。 哦，咁又唔使一定砌个人咁大嘅，系咯。你切佢一发出去得噶， 系一粒粒咁嘅切啊， 系啊，粒子啊，粒子， 系 呢一粒粒子系嚟自呢个模型，嗰粒粒子嚟啊模型都得，系咯，我唔知啊，即系但系嗰时话用个支架砌只 R 78哥，我反而嗰个人有心思嘅， 系， 唔系，咁你要谂下点样用支架砌到只 R 78啊？正如我话你点样用 LEGO 砌到一只六神合体啊，捉毛狮王啊，或者边只嘢啊嘛，咁你要谂噶。 系， 唔系，即系你谂啊谂点样用嗰样嘢砌到嗰只嘢本身系个心思啊嘛。 系， 咁当然嗰只嘢你可以自己原创都得嘅，咁但系你要有只嘢个设计先咯，系咯， 系设计先，唔系 话砌咗出嚟系乜样咪乜样咯，咁我咁都唔系设计嚟，系咯，系 anyway 啦，系啦，咁唉算数啦，我所以我点样劝大家唔好嘥时间去参加香港啲比赛就咁解。 吓， 嗯，系啊。即不如投稿啊，去參加外國嗰啲啊，即你都可以參加跟爬仔啲比賽啊，不過去外國參加啫嘛。 嗯 嗯， 係咯，點解唔可以咧？ 嗯， 係咯，嗱，我就見到人哋日本嗰啲係有咯。係。嗯，即係有概念嘅。 係。 係啊。即第一件事就係要有概念啊！即你要寫嗰隻嘢其實係咩嚟嘅？ 嗯。 係。我哋 anyway 啦嚇，咁講下啫，係啦。 係。咁啊，系，仲有新《蒙面超人》发布会，同埋系咪想讲我的电视节目啊？试下讲边样先 吓，我咁都讲埋《蒙面超人》先啦。电视节目嗰啲，你话临尾都系讲两句啫，系嘛？ 系咁啊，新个叫呢、這个标咩啊？叫做 咪标咯。头先即系标啊。Fighter 呢个咪阿标咯。 系啊，都系标啊。 系都系标杀令个标啦。我想啊杀嗰啲咩？挑嗰啲标，唔系你啲标嗰啲咧。 咁啊， 叫阿彪嘅蒙面超人就嚟紧，下一个就九月就做啦。 系，一就系完啦， 飞完啦，咁啊，今个礼拜就发布会啦，终于见到嗰班演员啦。哇， 掂唔掂咧？今次觉得 吓，掂唔掂啊？咁啊，唔会样衰，不过就即系睇落又唔系好吸引嗰只咯。尤其你睇埋佢有啲画头噶嘛。 唔系啲人冇问题，我反而系佢嗰个 冇问题。啲 个剧入边做嗰阵时候，我反而觉得有啲问题，好似 系嗱一嚟啦，你话佢个变身嗱，佢明明个样系 serious 噶，个蒙面超人佢做人， 点解乸型嘅我点解会？ 即系仲个样仲恶恶地嘅添，有少少啊。 系， 但竟然入边系你话系咩好衣跳呢、這个嗰只咩舞啊？ 咪跳加大本地嗰 只嘢，跳咩舞？ 我听唔住， 有个名嗰只舞啊。系我系我戏我戏我戏嗰只啊，有个名 嘅。我唔知佢只手系要咁样兰花手咁成咧，好好似跳 步啊。 系 啊，跳十字步。咁呢个蒙面超人就系咁噶啦，就系、是、变完身就兰花手咁，花轮同学定咩咁样， 咁样打弹咁好似。 哦、啊，真系唔知做咩嘅啫。 系啊，咁但系同埋佢变身前嗰阵时拎住两樽药水要喺度摇摇， 错 好烦咯。即系钓鱼嘛，熬完之后插咗落去， 系跟住要搞，哇咁嘅， 什么鬼？ 有唔系？因为近时本身咧就算好烦咧，都佢之前变之前整啲嘢，佢变咗下系好潇洒噶嘛，要 系， 即一插落去就屌咁樣即刻嚟㗎嘛。你唔係插咗去仲喺度搞咁多嘢㗎，我覺得唔好囉。 我仲要搵手搞啊。 係啊， 手動㗎大佬。 係囉、啊、應該唔係撳個掣等佢自己 mix 埋先㗎，要手動咁簽。 咁咁一號使唔使搵隻手指就撩個風車呢自己。 好似搞盤電話㗎嘛。 唔係冇風啊今日。 是不是在那里在转我在手指捏它这样转就转 了。李麗珊說齋咦今天細風還不想沒有風怎樣玩風帆呢 自己吹了。 自己摁自己吹那麼忙摁的嘛即是拿個風帆摁啊。 是。 那他風帆就是這樣那蒙面真的怎樣用自己手指撩 是啊。 或者用另一個風扇吹喐自己的風扇是吧 是用我手提風扇吹喐我的風扇 是啊冇錯都得是 不是即是我覺得好搞笑我點解手動咁樣搞喎我 咪對個電轉喎轉自己的風車嘛哎呀終於可以變身喎是不是 咁啊唔知喎張芝係啲姿勢同佢個樣唔好襯喎我覺得佢成個戰鬥嗰陣時候一變咗身樣 咁兩條女就一個就即係好似正主角啲個就發花癲咁樣個頭唔知做咩綁啲嘢。 有對花咁好 嘅。係有對花唔知咩咁樣。咁另外嗰個本來都靚嘅係呀呢個銀河超人銀河入面嗰個女隊員嘛。咁但係有可能又老嗰啲呀。 嗯嗯。 咁仲要睇落去啦點解算唔好吸引咁一套戲啲感覺。 嗯唔知呀咁佢平時原來都係傻嘅。雖然你話咩智商最高啊。 你話咯，我成以為佢醃神探加你兩，原來唔係。 係啊，無端端有執外無彈氣嘅會。 係啊，係啊，成日一諗嘢就會動又咁樣嘅。 係，咁啊要實質睇咗先知嘅，咁但係個 初步感覺有啲驚。 初步感覺唔知點啊嚇，個樣同我即係啱相反，我覺得佢做啲嘢係啊 XA 就係個樣好好，即係個樣。 咁但係你二溝一咧？個問題就係你之前 W 咧可以兩邊配唔同顏色噶嘛？ 係 係。 咁佢今次咧就係唔得嘅，因為佢件皮都係一邊頭嘅，即係其實佢又唔係真係一邊紅一邊藍喎，佢係只腳有吊轉嘅喎。 係。 嗯。 即係佢係點樣㗎？佢係 識死咗冇得轉咯。 唔係，即係佢鴛鴦㗎。 係。佢扭埋咗扭紋咗啊嘛，因為佢扭紋咗啊嘛。 係扭紋咗，係啊，交替咗嘅。 是即是他不可以 fix 第二啲嘢轉咯。 冇啊冇啊冇啊他一定是呢咩兔仔就加坦克因为他原来嗰条有个名字就是叫做咩 戰兔啊好像。戰兔好像。 原来跟他的名字有关的。咁因为他另一个形态就是钻石加呢、這个那些是什么呢大猩猩啊。 咁样。 不是叫大猩猩啊即是金刚那些啊。 是。 所以他有好大个即右手是一个好大的拳头来的。 嗯。 是啊。咁佢就唔會可以唔同嘢 mix 嘅，咁好似就係咁啦。 即係等於其實一邊有好似佢好似鹹蛋超人咁咯。 鹹蛋超人咁咯，係啦，佢一定要唔知點解要嗰個超人夾嗰個超人夾，咁你明明係夾嘅啫嘛，點解我唔可以撈亂夾咧？打亂種啊，唔得佢又唔得喎。 唔可以特別咁打亂種啊。 不過佢呢度可能佢有佢嘅解釋啦，咁到時睇啦。佢話要 match 先得啊嘛。咁可能你咪就話其他嘢唔 match 咯，冇嘢嘅係咯。 係，咁但係個變化會少咗好多，其實。 冇 即係佢嗰個 mix 嗰樣嘢係，係咯，佢個 mix 嗰樣嘢就係得兩樣嘢溝埋喎，咁其他冇其他嘢喎，其實。 佢可能咪有好多個形態咯。 係啊， 咁都一定㗎啦。咁但係即係個冇組合啊，應該咁講。 係，冇得變咯，佢自己 再。你記得嗰時 W 佢係，我懷疑佢件衫咧，其實左樣都係左右分開嘅。 哦，係，因為條銀邊其實就為 咗。係啊，就中間整個自動黏貼咁黐埋，我懷疑。咁其實佢左右係可以隨便換唔同色嘅夾埋嘅，我懷疑 係 即係件戲服都係咁，但係呢一個唔係啦，因為佢係扭紋咁，冇得咁玩咁，其實係咁，我覺得咁咪比 W 更加少變化咯， 咁退化咗啲嘛，咁我就 我退化咗啦，係啦係啦，咁睇下點啦，睇下點啦，咁始終都要就呢套都做完，仲有新嘅咁係咯，咁咪睇下到時候點啦，咁初我都覺得哇 XA好唔好睇啊？咁嘅咁呢又唔係啦，你實質睇又 OK 喎。咁咪睇下呢套實質睇到時點先啦。 嗯 嗯 ，OK。 咁就鹹蛋超人就好似下集會出到銀河會再登場啊嘛。唔係 ，sorry， 阿 Zero 會再打啊。 哦，因為阿 Barry 出咗嚟。 阿 Barry 啊，終於同啲怪獸合體咁呢度係啦，咁啦係啦。 嗯。 就咁啫。咁我詳細都唔知道，係呢集我都係睇咗少少。咁總之出埋個藍色形態咁咯，只嘅折墮係 係 係咯。咁啊，由只好似啲寵物小精靈個身度走出嚟喎。今次個粒嗰嘢 capsule 係 哦，係啊係啊， 只毛毛一嚿毛毛公仔喺度咁走。 哦，呢套嘢冇乜，我就係嫌阿揸劍女完全變咗。你話變咗啲神操嗰啲啊？神嗰啲啊， 我唔系神操， 冇功用。 嗰系嗰啲朝头早喺公园咧打下剑啊，打下 神操啊， 教啲阿伯嗰啲咧。 咪神操啊，呢度系神操。 哦，神操通常讲马圈嗰度嘅。 唔知啊，跟住佢就系每次都系咁，你又唔系同人打嘛？你话都系喺度耍剑， 喺度耍剑咯，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同埋佢变身就太烦咯，佢跑紧嗰阵时候都要突然间 cut 翻，又变身喺度逐粒掹咯。 哦，你讲个主角系。 系啊。哦，而家 baby 都系咁变啫嘛， 系、啊、 都 系 咁烦， 一样一样， 系啊，都系咁烦。 我迟啲连阿 Zero 都有粒变， 系，但系 Zero 可以潇洒啲啊，一粒入边 mix 咗两样嘢。 哦，唔系，佢因为佢系都要两粒，佢 mix 四个超人啊嘛。 哦，佢反而仲多啲可以。 佢 mix 多，所以佢一粒 capsule 里边有两个啊，即系佢一粒系啊，系啊，银河同 Victory， 另一粒嗱，银河同 Victory 就系基友嚟噶嘛，咁一粒正常啦、啊，咁另外我唔知點解 Ops 係同阿 X 係同一粒嘅喎，其實上兩套啊嘛，咁佢點解會係同一粒嘅咧？佢唔喺同一套度係， 然之後佢都係 即二號咁喎， 求其塞落去，咁咪擺得落去， 塞落去係嘛？係擺得落去就得咁，咁佢塞十個超人落去都得嘅喎，如果係咁， 係一次有十粒咁樣入曬去， 唔係好清楚啦，係即係總之係嚇死你咁，咁啊咁啦，咁佢今次呢套啊以人多啊咁樣去 sell 咯，係咯， 嗯。 咁你话嗰个发沙癫嗰个咁嘅女队员系嘛？嗰、那个 系佢话阿丫家姐啊嘛， 系咯，那个花家姐啊嘛，就是、发沙癫噶， 系冇啊，都系咁啊。 嗰、那个高过晒你噶，原来， 嗯嗯，我即系耍剑嗰条女劲矮咯， 吓、 啊，真系好矮，个行埋去高佢成个头， 系啊。咁咧 ，anyway 啦，系啦，咁人哋有个新演绎就系，其实呢度系神雕侠侣嚟噶嘛， 咁 样， 嗯。 看看那個演繹挺好笑的，有姑姑的嘛，那個就是渣劍，是的，挺好笑的，真的。 OK， 好，說一下這個，是的，好，那就說一下另外一個厲害的，這個什麼 Big Boys， 什麼鬼東西， 你說大冒險，你 什麼話叫做，是不是大冒險啊？ 類似 的，是的。聽說為什麼說會腰斬，即系下个礼拜已经系最后一集嘅，啱先做第一集啫喎，大佬。 系我咩歌啊？龙哥啊？定咩歌啊？ 哦，嗰、那个道剑龙啊，道剑龙， 话全部 cut 晒嗰啲刀剑嘅嘛， 师傅啊，系咯，出嚟啦，万能侠，我搵到朋友好啊，跟住 freestyle 啊，系咯， 系 嘛？ 唔知喎，究竟系点解会咁咧？ 系咯，铁甲飞拳一出啊！咁啊，机械兽弹开噶嘛，系咯， 诶，机械兽全部弹开， 系嘛，系咯，四体流酸一转啊，犀利啊，大佬，即刻有个电器弹啊嘛， 系， 哇，笑到碌地啊，真系，系咯，跟住又鬼上身，喂，到底系咪又系讲我个投诉啊，真系， 唔知喎，真系。 唔係，即係呢啲節目，即係製作真係惡劣咧。即係其實啊，我真係有睇啊，大佬，即係真係要揾翻嚟睇啊。我今日嗰時睇，哇，都咁正，即刻湊翻先，大佬，即係成集睇。喂，其實前半啊，今日係一個旅遊特輯嚟嘅啫嘛，咪講去西貢爬艇咯，咩事啫？跟住就講到好啊，反而驚啊，好恐怖，佢揾幾個電話 app 又話咩測鬼，喂，算打啦。即係我提議。其实佢唔使噶，佢根本佢都系佢正正经经咧，好似啲新闻节目咁啊。第一就访问翻当事人啦，因为佢其实个主题系西贡结界啊嘛。 系。 咁你话之前得咗中宝翻嚟嗰啲啊，梗系访问条毛咩系嘛？咁唔系啊，咁早年嗰个咪翻咗嚟咯，嗰个其实见咗几日啫，揾翻噶嘛。咁你点解唔访问个当事人咧？或者唔访问翻当时有出去揾过佢嘅嗰啲嘅我唔知嗰啲系警察啦，定系其实系啲咩拯救队啊？咁你可以访问一下噶嘛。咁跟住你就沿途去返去嗰、那個行嗰個路線，咁你就行返一次。老實講，如果你今次俾你咁好彩撞咗入西貢結界，嘩，你發達啦，全世界呢第一隊箍百慕大三個都冇人入到去影到，你入到啊， 發夢咩？梗係冇事發生居多啦。咁唔緊要，冇事發生啫。就係我哋行翻沿途，咁我可以一路分析啊。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喺個樹林實在即係太似啊，咁會迷路？你可以講呢啲嘢噶嘛？咁你又可以揾阿曹宏威啊，或者 whoever，或者一啲行山嘅專家，咁你咪分析下。喂，其實當時點解會咁啊？定或者我、哦、其實唔係佢有機會，其實係因為即係休克咗一段時間，佢其實佢見嗰啲係啲幻覺。咁你咪從翻唔同嘅角度，當然你都可以揾師傅，即係俾多幾個角度啊。咁你去嘗試去即係建構翻件事到底有啲咩可能性出嚟，咁有意思啲咯。即係 documentary 咁去做啊，咁又或者佢其實佢反而佢唔冇講過呢樣嘢嘅，今次佢係講水佬就話，當年有個八啊歲伯伯就話唔知由邊度，咁佢話佢一路遊到另外嗰邊喎，佢話其實話唔知有幾多里啊嘛，遊咗，咁根本係冇可能噶嘛，咁其實佢會唔會係老人痴呆啊？其實佢喺路嗰邊過咗面跌咗落沙井，咁其實都好多可能性，咁你咪算啦，我就當跟咗佢嘅講法就係、是。架艇真係由海路咁兜一次俾大家睇，大家覺得有冇可能呢個八十歲八有啲情？你可以咁處理㗎。係 啊。 咁你咁處理，咁你呢個係一個科學客觀去睇一件神秘事件或者一個 urban legend 啊嘛。咁中間你當然可以訪問唔同人嘅，你可以揾師傅，但係你亦都應該揾翻一啲地理學家或者一啲唔同嘅。唔係話揾 嗰方面啲嘅，似係 唔係啊？即係唔好揾嗰啲企板教練啦、啊，大佬。 嗯。 嚇、 啊。係。 即係嗰個當然係揾嗰啲，就因為佢係熟悉嗰個水域嘅，咁呢個冇問題。你揾做響度冇問題，但係唔係佢去解釋啊嘛？ 係 咯、啊。你揾做響度啫，大佬。咁你解釋可能會，你咪揾啲科學家，或者揾啲地理學家或者 whatever， 我唔知你揾啲咩啦嚇。咁同埋，如果你可以盡量問翻啲當事人啊，或者一啲當時即係有關聯或者你去救佢嗰啲人啊，或者都冇所謂嘅。即係你重演翻又好，或者你重建翻成件事出嚟咁樣。咁你鬼佬都係咁噶啦，唔通你 expect 佢羅斯威爾度拍影得翻羅斯威爾咩？ 係。 影翻羅斯威爾度拍而家個現場啫，咁佢咪可以佢訪問下而家嗰度嗰啲？村民啦、啊，咁其實啲村民都可能話啲，哦，其實我哋而家都當嗰個係個旅遊景點嘅招來啫，咁其實佢哋自己都可能未必信有嘅，咁你可以咁樣去重現一下啦，係咪啊？咁又唔係話一定你會影到嘢，咁預咗你影唔到嘢㗎啦，係，冇問題啊！你呢個你帶我哋翻現場去睇嘛，一冇人去過㗎， 嗯， 係咪？一路我哋都係睇文字報道嗰啲啫嘛，咁如果你可以帶到你翻去行翻佢嗰條路或者嗰條水路好陸路好，咁大家會唔會具體啲去了解翻？哦，其實嗰個傳說其實當時係點啊？咁樣，咁好唔好啲？即係等於如果你去嗰、那個日本自殺森林咁啫嘛，咁你如果成隊高啊，應該唔怕嘛，唔怕蕩失咗係嘛？應該，咁你咪影下咯。咁啊，的確入咗去之後好難辨認方向啊，咁樣嘅喎。咁你可以講下呢啲嘢噶嘛？咁尤其是入咗黑，你更加迷咗路啊！咁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所以就即係出唔翻嚟咧？即係已經即係唔揾唔翻路出嚟咧？咁你可以講下呢啲咯，係咯，而唔係喺度渲染一大堆呢啲即係導人迷信嘅嘢。 呢最中意我覺得 係嚇，唔係我成覺得根本個節目出發點就係導人迷信， 係咁本身就係玩。 咁你咁樣你喺個大台度咁樣做有問題啊？ 嗯， 係啊，你咁樣有人會投訴或者人 ban 你，好正常。 嗯， 唔好话信咩信就有咩零，唔系佢讲咩话 吓，唔系呢个 即系信就可以即系睇，即系当咁样睇，唔信当娱乐。我完全唔认同呢件事， 系 因为你本身个节目逼咗嘥，唔系你个节目逼咗嘥啊， 系你鼓吹就本身 系啊，即系你可以系中立咁去讲呢件事咯，即系尤其是你系大台，你要咁样嘅，系啊， 嗯。 系咁 ，anyway 啦，即系咁，我都如果佢真系腰斩，我都好恭喜佢嘅，系。不过有啲人就好可惜咯，即系冇得再睇 咁搞笑啊！ 道长 freestyle， 系啊，好正啊，就喺度话系咯， 再表演啊嘛， 随时收赢啊 ，MC Jin 系咯， 系 劲过啊吴亦凡系咯， 系。 咁同埋我哋个结论就系话咧，好戏人都走去做师傅啦，仲留喺无线。仲系完咩？系咪？ 系， 呢个系重点啊嘛，因为你睇一嚟紧就系好多人走啦，咁呢个阿乐同就走咗啦，咁嚟紧又盖世宝就嚟拜拜啊，咁佢哋都 嘅話啦，樂童就唔想第時做人阿媽啦。咁啊，蓋世寶已經做咗人姑姐啦，喺個劇入面佢做阿大大田姑姐先大過我。嗯，蓋世寶嚇，哇！即係都係嚟緊，弱度都睇怕係唔會續㗎啦，係啦。咁貢獻咗十八年嘅兒童節目嘅即係叫做青春啦。其實個意義喺邊咧？咁即係係咪喺香港做藝員藝人咧？或者咁講，其實都幾慘幾悲哀嘅。即係能唔能夠叫做一份工啊 ？Even 啊，即係佢哋話其實好平嘅人工，係啊，好平嘅啦。 嗯， 即系有啲话爆咗数咧，都就其实唔系计足噶。有人讲话即系唔，其实如果你计翻就低过最低工资咯。 咁咩？ 嗯， 系，即系如果你计足啊，即系意思，即系佢开好长时间噶嘛，有时拍嘢 系， 佢唔系计足噶。嗱，有人咁讲啊，唔系我讲啊，有啲已经离开咗嘅艺员咁样讲噶。O K， 有啊，唔系我讲噶，有访问有片噶，即系我费事讲边个讲啊，系咯，系咯， 嗯。 即係走咗嗰啲女啦，係咯，即係嗰啲年年都俾人強姦一次嗰啲啊，大家知先唔知啊，唔知啦， 係御用啊嘛，做呢啲 係御用被奸學生妹嗰啲啊嘛，係拍到冇拍到冇意思啊，你明唔明？ 嗯， 係啦，嗰啲樂童嗰啲仲話，唉，嗰套唔知咩古裝片，啱啱拍完最後嗰套，佢話咩擺咗成個禮拜十幾廿日嗰啲饅頭，直情喺個廠度攞翻出嚟要去壓。 哦，唔止佢話， 有啲就跌過地，有啲俾人踩過，有啲成俾人咬過兩啖，佢都要啃， 都要啃， 仲要好似好食咁，即係有咩意思咧？係咁， 嗯， 你就一新年想講咩？ 我唔係，我都係講翻呢樣嘢， 係咯，咁都好多人都做下做下，都有啲即係心灰意冷啦。咁喺香港死啦，電競。都唔知系都咁都成唔成到个行业系嘛？咁以前有漫画界，但系其实实质搵钱嘅得几个大老板系嘛？你入去做助理，其实都系得个数字吓。咁都唔成行业嘅，而家仲冇埋添。咁啊，咁去演艺行业有冇啊？演艺香港冇行业咩？咁唔系，你睇下做成咁嘅。 而家 系咪一份？系咪一份工啊 ？Even 呢份真系佢系咪一个行业？ 湿度而家咁样咯。 咁样算唔算行业啊？直情？你谂下香港悲唔悲哀啊？真系除咗金融同地产，我都唔知仲有咩。 系， 其实都冇啊，系，系咯， 嗯， 系咯，即系就系咁。咁到底电竞系咪真系一个新兴行业？大家好值得大家谂下。 嗯， 即系我哋就觉得连普通嘅竞都做唔到行业，即系普通嘅其他嘅 sport 都做唔到。你唔能夠做一個職業選手，咁你仲點樣做呢個電競嘅職業選手咧？咁可以做到嘅，其實咪又係有啲公司請你啊，咁叫做有份糧出住咁嗰種咯。其實你只不過揾咗份另類嘅工啫嘛，係咁咯。咁你話憑自己組隊人走去參加啊？新年話早期有嘅， 係，早期反而佢哋係啊，有啲一啲自己即係可能佢係後生。啱啦嚇，讀緊書咁樣之類，或者係啱啱出嚟做嘢，咁佢哋即係可以抽到時間出嚟自己打嘅，反而係嗰陣時有啲呢啲 team 可以出到嚟啦。但係你依家基本上好難啊，因為尤其是打 team 嗰啲咧，你冇得自己即係一班人自己組埋一齊練咧，呢樣嘢你就輸蝕好多噶啦，同人哋啊咁。系咯，冇一個正式嘅集訓。 而家啲人個心態都係打份工啦， 啊、 你叫自己揞錢，自己孭出嚟，佢睬你都傻啦。 未知完全唔會嘅，但係呢個投資實在太龐大咯。 嚇！ 咁你每日要訓練幾粒鐘咁樣，咁邊有咁多時間咧？ 唔係個投個人生個投資落去唔到啊！又係最大話題。 係。 系啊，冇啊，睇下点啊，系咯，咁呢啲界别，如果真系即系靠商家佬去搞，咁唔会有好多对 team 咯，系咪啊？ 难啲啊！ 一对 team 得几个人嘅啫，咁如果个个都系投身，咁你有几多几多，即系你几多个职位咧？如果咁样搞， 嗯， 哇，就系咁。 难啲啊，香港嘅、 啊，所以唔怪得啲人出嚟话搞班又话剩咁啦，系嘛，即系另类揾食，自己揾财路啦，系嘛， 嗯 嗯， 系咯，又或者出嚟讲讲 game， 但系即系讲搞笑咁咯，即系大家都唔系掂咩劲啦，系嘛，系咁，系咯系咯，即系同埋今时今日仲可唔可以斋靠你打得叻，即系去上到啊？其实一唔系你打得叻啦，系咪你要 talk 得啊、睇得啊呢啲啊？ 香港系，香港变啦系咯。 你纯打得嘅话，咁可能你真系净系呢个界别嘅人先识你。咁喺得呢个界别嘅人，咁其实又唔系多。咁你只不过系一个可能好似好煮餸好叻嘅人咁样，咁一个厨师咁样，咁其他人都唔识你嘅时候，咁你都只不过系一个。 总之你系要做一个星，你唔系做一个运动员咯。其实，嗯， 咁先至可以喺香港度生存到。 系啊，咁咪好可悲咯，我觉得。即系原来一个选手系唔可以凭住自己净系一个选手嘅，即系我要另外都拍下剧啦，唱下歌啦。 嗯。 系啊。咁如果我都拍紧戏，我系方力申，仲去唔去游水啊？ 吓。 其实你转下转下都是转型去即变咗系艺人啊， 系 系要啊，正常 系啊，其实都系呢样啫嘛，边度系电竞选手啊？ 嗯， 系咯，即电竞选手变咗系一个噱头啫嘛，调翻转 系， 系咯，咁你可以系一个打得呀呀乌嘅电竞选手咯，系一个好受欢迎嘅一个KOL 咁咯， 嗯， 吓，即咁样会反而现实啲咯。 嗯， 系咯，好可惜咯，我觉得系咯，嗯，即系如果你套翻落去其他运动，你就会明噶啦，吓，即系冇理由呢、這个人踢波，佢唔系以踢波为佢第一生命或者第一个，亦原来佢系要平时成日即系搞啲即系喺名义上同踢波有关，但系嗰个搞笑啊，喺度喺做啲咩啊咁样，咁其实你系咩嚟？一个搞笑艺人，都话你系一个球员， 嗯， 系咯，咁我如果系咁就。真系冇意思咯，而真系踢得叻嗰啲，佢又唔会好似你鬼佬咁啊！哇，咩啲大牌子揾你拍广告又唔会冇用嘅喎，原来有 系 系咯，即系佢揾你代言，系咪纯粹你打得叻咧？ 唔系 咯，系咯，可能因为你都睇得啊嘛， 嗯， 系台 系 台个多大度系人都识咯，要 系嘛，即系例如有啲肉地咁啊，要系嘛，系啲嘢睇噶啦，系咯，系嘛。个样又 OK 喎，咁咪得咯。 系， 嗯， 咁你试下你啊四眼龟啊，系咯，又哨牙啊，咁你得唔得？你估？ 系， 我讲啲女喎、啊， 嗯嗯， 系咯，咁啊唔得啦，系嘛？咦，但系你打得好叻噶喎，咁我数位， 系有翻上下啦，起码要， 系啊， 都睇得两下。我系咪可以一个电嗱唔系电竞啦，电玩节啊？我可以叫你企喺个台度做下 show girl 啊？ 系可以 咯，即系最少要咁啦。 咁啊，唔系 睇好靓，但系你都要，即系都要动到喺嗰度咯。 系，反而咁样红啲多啲，多数。 系咯，系咯，系咯，就系咁啦。 嗯。 咁啊，好可悲，我觉得成件事。 系。 嗯。咁冇啊。差唔多有冇其他？ 冇啦，有冇其他嘢？ 冇啊。 大家冇讲漏啲乜嘢，或者想补充？ 冇啦，冇啦。 冇啦，冇啦，冇啦，系。好。喂，咁下个星期啦，有咩做？报埋啦。 嗯。 悟空传啦，上一提过啦，君临到啦，系嘛？ 系 系 系，咁就系咪 Annabelle 都做咧？即系安咩鬼娃啊？ 鬼娃 安 娜贝尔 系， 系咪都系下个礼拜做噶？ 嗯， 系嘛？系咪下个礼拜？ 系我呢度睇唔到， 呢度就写。 咁仲有呢个咩剧场版魔法？ 八月十 咩高中的劣等生喎？咩嚟嘅咧？ 哦，魔法高校劣等生啊！ 死啦！我而家对啲动呢啲动画都唔识，点真系大。 唔系，因为而家佢出亲剧场版或咩嗰啲都系唔系我哋中意睇嗰啲咯。 咁啊系，我哋睇嗰啲起码有机械，咁有好多卡通都冇。系 啊，都系花啊、河啊啲女咁制作嗰啲啊。 系叮当起码系机械人啦、 啊。哦，呢套啊，呢套八月七咯，听日上咯。 系啊。 咁奇怪。 有喎 ，Annabelle 真系做啊，下礼拜唔系优先嚟喎，系、 啊。 嗯，好，好。咁啊，柯南都啦，嚟紧有呢个咩《唐红的恋歌》喎，系咯，八月十嗰啲话系啦， 系 系。 咁啊，仲有咩咧？ 今日仲今日仲冇 吓？ 今日月仲有嘅，不过有啲唔科幻唔讲啦，系咯。 系唔讲啦？ 不过 见到月尾， 啲王会又做翻 3D， 即系佢系 哦，唔系佢全部好多啲都系做，啊、好似系应该有啲唔知咩节度 咧， 咩 科学奇缘都翻出嚟嘅。 啊系啊，好耐以前 咯，嗰咩 Big Hero 叔叔有喎，系咯系咯， 有套咩我的独男叔叔喎，唔知咩嚟啊？ 系你咁嗰啲唔讲啊？嗱，有一套叫咩啊？胶猪传啊，唔系搞猪啊，个或者系同搞对对，嗰个胶即系鱼嗰个，唔知边个胶啫，唔知咩戏嚟噶？ 大陆戏嚟应该， 系大陆 戏，有任达华咯， 系古装咁样，但系又有只好似。卡通咁嘅，唔知咩鼠咁嘅嘢， 唔知啊，系啊，好好怪嗰啲大陸神怪戲啊！ 我真以為係十兄弟嚟嘅，想睇第一眼睇啊！ 係， 好啦，咁啊八月十七，哇，犀利啊！有呢、這個肥環嗰度銀運香港都做啊！ 係 係， 啊同期仲有呢個保鏢救殺手，係即係死侍同呢、這個啊邊個啊 ？Samuel Jackson 係。 咁嗰套我哋成日講話冇中文名嗰套咧 ，Survival Family， 好似係咪都有做過優先噶？ 優先佢話十九號喎。 哦，十九號做 ，OK。我十九號個正常噶啦，係嘛？ 唔係喎，佢寫優先十九嘅，我呢度啫。 哦，十九號先至優先 ，OK， 明白 ，OK。哦，上映要九月十四嘅 ，OK。好，咁終於改咗中文名啦 ，Survival Family， 即係我哋日本戲啊，咁我哋無端端冇曬。冇曬電啦，東京乜要逃出嚟啊？嚇，唔梗唔係冇電兩個鐘嗰啲啦，即係成冇咗啊！以後都冇嗰只啊，仲要係乜要離開城市啊？成家人點解搞個乞衣咁啊？咪好笑咁啊！要求生走佬 family 係即係有啲香港啲戲名都要英文嘅又係啦。咁我所以不如佢點解唔成對就咁叫翻 Survival Family 都得㗎？ 驚你唔識 Survival 啊？嚇！ 唔識 family 多啲係嘛？ 係唔知喎，係冇 family 喎，因為 係咁啊好多嘅，咁就播啊，仲冇得，仲冇啲系啊有啦，呢、這个有啊，上年路啊，嘉文刘德华 系， 仲有舒淇系嗰套《侠盗联盟》犀利啊，八月廿四系啦， 嗯 系啦，咦咁仲有一套动画话叫咩《星光少男》啊，《彩虹舞台是什么东西》咧就八月廿四嘅， 同到底同星光少女有冇关系啊？真系唔知啊， 唔知啊，《星光少男》。唔係佢又冇舞台咁，仲唔係 Love Life？ 哦，都係，咪都係嗰啲咩星光少女嘅男人版啊？ 係嘛？唔識喎，真係你睇我哋幾缺乏咧呢啲。 係啊，啲歐大啦呢啲。 因為跟住唔止喎，廿六仲有套《星光少男》嘅《榮耀之爭》添喎。 嚇！ 咁近？ 唔係佢直情一齊做啊！係啊， 係 啊，我真係唔識真。 佢呢啲淨係擺德福嘅應該。 哦 ，OK。係 啊。 嗯， 好，仲有 冇啊？係完美啊，跟住冇啊，條。 月尾啦，系嘛？ 嗯。 红衣，诶、欸，唔系喎，呢啲九月噶咯喎。月尾啊，月尾咪咩咯？头先讲嘅呢个黑界 啊， 黑魔塔咯。 系。 八月卅一， 东京食粽啊嘛，系咪？ 系。 我东京食粽都有啊。哦，几时啊？ 系啊，跟住咪卅一号啊。 我都系卅一号嘅 ，OK OK。 系啊，跟住同埋燕天文又系卅一号。 燕天文系二人族喎， 系 喎， 系啊， 即系 Marvel 吓，嗰套电视剧整个第一集俾大家睇下先，就但系唔该入戏院睇。 系。 系啊， 咁但系咪净系你话得 IMAX 做？ 之前话 IMAX 上啊，如果外国就香港唔知系咪就系 IMAX 做，真系 唔知。哦，咁样好，到时睇下点啦，系咯。 嗯。 呢套我自己兴趣就真系唔大啦，其实。 系。 我呢个我好憎佢添。 系嗱，东京食粽咧都仲有清水富美加嘅，即系呢套可能系咪佢最后一次？ 系拉屎系啊。 唔出啦，可能系。 系啊，拉屎啊，未出家之前。 系。哦，佢出街都唔使剃頭嘅咁樣，係啦，即係佢 係 再做娛樂圈啫。 嗯， 係啦，係啦，佢剃頭，我哋都話應該似忍者龜嘅樣。 嗯， 係。咦，唔係喎，我呢度仲有補多套喎，就係佢話八月九號話會做嗰套叫做少女裝啊，即係打裝個裝啊。 嚇， 係， 係咯。 咩嚟？ 嗯嗯。 咁但係佢話係喺嗰個咩唞啖氣嗰、那個嗰、那個场合里面做的 哦， 系呢个 D 2 Place 嗰度搞嘅，佢每年都搞噶嘛。 哦， 咁呢个系咪即系佢唔系戏院做咧？如果咁讲，系咯，我唔好清楚。八月九号做少女装，少女装即系点讲咧？好怪鸡啊，系我唔知点讲俾大家听。 系， 嗯嗯， 系啦。 啊， 即係日本戲嚟嘅，日本戲嚟嘅。 係， 唔知大家有冇少少印象啊？ 唔記得。 即係漫畫嚟嘅。 哦， 係， 係啦，就拍咗個真人版，好怪雞嘅。 哦 ，OK。 嗯。啊，那個漫畫家叫咩名嘅？ 我唔緊要。 系，即系画到啲女好怪嘅，同伊藤润二有一挥嘅，真系啲啊。 咁样 系啊，嗯，即系 真 系唔记得啊！呢个咩远美未广啊？ 哦， 我搵咗个资料啦，系啊， 好，系 就咁样啦吓吓。咁、那个女个样怪怪咁样嘅，有个学生妹啊，唔知有冇印象啊？系啊， 唔记得。 就咁啦，咁佢喺呢个 DQ Place 嗰个叫唞啖气嘅嗰个活动嗰度有一做。咪睇咯，呢個真係要特別睇先睇到，但我相信 係 係係啦，應該 即係唔係戲院嘅，應該係咪？係咯， 係 去嗰度睇嘅要。OK， 好咁就咁啦，補翻先呢個係 啊，補多個， 嗯、 就係呢個 IT 反監控啊，皮亞士布士男嗰套八月十七。 哦， 係啊。 咁係咪科幻片咧？ 咁佢都係嗰啲即係我嗰一次啲特工片啊嗰啲咯， 特工片似啲、 啊，或者係似嗰啲救心嗰啲 咯。之前我哋提過嗰套 IT It 咧，即係其實都近喎，原來九月七號已經做喎。 係， 嗯， 係咯，即係黑魔塔做完就到佢喎，都走埋一堆喎都，係， 係 都要講埋啦。如果咁近嘅，好嘛？ 嗯， 就係咁啦。咁啊，美女變怪獸就吞下吞下吞吞到又九月尾啦。佢係想先講啊， 快整九月尾 啦。又再吞啊，再吞下年啊。 吞就唔上啦， 美女佢就出碟啦，出碟。咪之前試過啦。 出咗啦，已經唔係 咯。我出咗碟啦。 唔係，應該出啦，咁耐唔出，佢啲四個月度都過曬喎。 咁樣係唔係美女變怪獸啊？變羅底坦啊，大佬。 唔知咁耐唔上報啦。 係好。好，冇啦嘛，冇啦嘛，好，咁啊，鸣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如果大家可以咧，去下我哋个群组啊，系啦，有个 Facebook 群组嘅，系咪怎揾就揾到嘅？其实咪唔使讲一次个 number 嘅。 search sci-fi 全面睇啊，得噶啦， 系啦，全面睇啊 ，search sci-fi 全面睇啊 ，group 就系群组啦，就网就系网啦，系啦，系，唔系即系嗰个正式 Facebook page 系啦。好啦，咁啊，好啦，大家同埋记得去呢个嘅Red 哥先，同埋沙生台啊，去听我哋啦。 嗯， 好啦，咁啊，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拜。